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49点，跌711点，总成交金额1243亿9000多万。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75元，跌8.2；阿里巴巴201.8，跌5.6；中国平安90元，跌1.7；小米集团11.76，跌8.4；美团点评96.85，跌4.35；盈富基金26.65，跌6.5；友邦保险78.3，跌2.5；中国移动64.6，系跌3元；建设银行6元，跌1.9。汇丰控股56.7，跌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9，英镑10.091，瑞士法郎8.003，澳元5.229，加元5.879，新西兰元5.055，欧元8.5599。每百元对港元7.1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95。日经平均指数报22977点，跌401点。港金现价报14655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81.06美元，卖出1581.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政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的龙尾在波斯富街，现在其余各处隧道的出入口和主要干道交通大致正常。同大家讲一些特别的安排，北富道中因为要重铺电车路轨，直至到2月6号的早上接近10点钟，北富道中西行过了雪厂街交界之后的右线会局部封闭的，搭车朋友经过时请留意。而由于强风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的中快线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80公里，而慢线就降至到每小时60公里。另外高铁和直通车服务方面，现在是全面暂停高铁香港段和城际直通车的所有班次，高铁西九龙站暂时关闭，已经买了飞的乘客请保留车飞或者收据，可以获得全数退款。而三条往来西九站的巴士路线 W1、W2 和 W3 是暂停运作。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去深水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和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0，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7:0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祝大家东成西就。 我把丁正祝大家鼠年行大运，香港冇斗争。 我是岑日飞，恭祝大家今年龙马精神。 我是梁敬国，我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进步，事事顺利。 广东广西真日早上10点，周一至五晚上11点，新一年继续畅所欲言。 法律援助确保有合理理据提出诉讼或抗辩的人不会因为欠缺经济能力而无法寻求公义。任何人不论国籍或居住地，如果成功通过经济审查及案情审查，就可以获得法律援助办理在香港法院审理的案件。法律援助处是香港法治的基石，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大城小事，二月份的星期四晚有他，他是叶培。 印度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人口数量仅次于中国。由2020年2月开始，每逢双月的星期四，叶培会在大城小事和大家分享这个古老国度在传统保守和现代开明的矛盾之间挣扎向前的故事。各位请勿错过啦。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亲爱的听众，又是萧叔叔了，好久没讲过发音了。今天呢，就因为最近很多人讲这个口罩， OK， 而口罩呢 mask 这个字呢，就通常其实就很多人就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是当它变成一个 plural 的时候呢，一个众数的时候呢，咁加咗个 s 呢就有啲困难啦， OK， 因为 mask 后面再加 s 呢就变 sks， 而呢三个音呢系都系要读晒出嚟㗎，就唔似某啲情况系可以省略咗啲音㗎，咁所以我就读呢系 masks， OK， 咁 k 音呢系好轻好轻好轻喺里面做就得㗎啦，唔使话 masks 咁样呢就太夸张啦， OK， so example sentence， I need a lot of masks right now， OK， 快少少， I need a lot of masks right now， OK， 最后其他例子嘅risks， R-I-S-K-S， 风险啦， risks， masks， 咁大家慢慢练习呢个 S-K-S 嘅 combination 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唔收货，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嚟到下午的5:12，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而家室外气温摄氏17度，相对湿度咧系41%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寒冷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咁留意啦，咁最近几日咧，大家都可能发觉天气系比较干燥嘅。咁譬如啱啱都系41%嘅湿度啦。嗱，湿度低咧，原来同呢个病毒嘅散播都有啲关系嘅。咁有好多研究话冬天咧就病毒呢，大家傷風感冒呢係會多啲啦。咁其中一個原因呢，就係因為天氣乾燥呢，令到病毒嘅附喺病毒表面嘅一啲水嘅分子呢就係少啲，少啲代表佢輕啲啦。咁啲病毒呢，大家一打乞嗤嘅時候呢就會噴得遠啲。咁所以乾燥嘅天氣呢都會影響到呢病毒嘅散播，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嗱，跟住落嚟几日咧，咁天气咧逐步系会暖翻啲噶啦。星期五咧就最低12度，吓即系听日啦。跟住升翻到18度，星期六14到18度，星期日咧就16至19度。咁天气回暖啦，而且都有啲阳光嘅。咁如果大家系要即系呼吸下新鲜空气咧，都可以谂下有时间咧走去郊外行个圈啦。嗱，咁做自由風，自由風咁耐咧，都好少戴住個口罩做節目啦。咁成日喺度吸到個口罩咧，好似有啲唔自在咁啊。不過大家都要有一啲新嘅生活習慣啦。嗱，報告一下最新嘅疫情消息啦。咁有關感染嘅數字咧，全國咧，琴日係增加咗1737宗。咁確診嘅病例係加埋曬有7711例嘅。嗱，咁你睇翻成個數字咧，其實係代表住咧，呢幾日都係噶啦，每日咧係大概以30%嘅幅度去增長啊，即係代表住咧，大概每隔3日咧， 確診嘅病症嘅數目咧係增加一倍嘅，而死亡人數咧喺琴日嘅今日嘅凌晨咧就係增加咗38人啦，累計死亡係170人嘅。而啱啱聽到嘅消息咧就係澳門咧係無限期停課，包括大中小學啊，咁正式嘅復課安排咧就會喺復課之前嘅一個星期公布嘅。嗱，點解要講澳門呢？同香港照計冇關㗎，咁但係咧，根據翻過去嘅兩三個禮拜發生嘅事咧，而家澳門政府做嘅嘢咧，似乎唔知會唔會有啲指標作用啦。咁對於香港嘅中小學嘅復課嘅安排又會係點咧？咁大家又可能要留意住啦。嗱，咁呢幾日咧，我諗大家有好多景象咧，都冇諗過會喺香港出現嘅。咁其實過去大半年有好多景象，大家都發夢，都估唔到會出現喺香港。但係呢兩日咧，大家見到商場好多地方都擠滿咗人啦，咁而且有爭執啦，咁就唔係請願，亦都唔係示威，唔係唱歌，而係好多人咧係排隊搶口罩嘅。咁甚至係琴日嘅凌晨啦，見到有唔少嘅傳媒報道啦，有記者嘅報道咧，都話喺凌晨開始咧已經有人喺一啲連鎖藥房門口開始排隊，咁但係咧，有好多呢啲藥房咧，其實佢每間嘅分店咧，只係得20盒啫。咁呢啲連鎖藥房咧，好快就賣曬啦，派籌啦，已經派咗叫啲人走啦。咁但係好多人咧就唔肯走嘅。咁好多人咧都為咗屋企人嘅安全啦、健康着想啦，寧願排好多個鐘頭嘅隊咧，都想買一盒嘅口罩，但係好多人都係買唔到。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尤其係基層嘅朋友啦，咁佢哋咧可能係見到口罩嘅價錢亦都係飆升咗好多啦，話冇本事買啦，有好多嘅藥房啦，亦都有坐地起價啦，而佢哋亦都話咧，啲藥房本身就話其實來價都貴咗好多，係貴咗以倍數計嘅。咁嗱，究竟政府喺呢方面係究竟可以做啲乜嘢咧？咁政府方面就話咧，其實佢哋就已經喺世界各地咧係喺度搜羅緊全球採購緊咧口罩嘅，咁啊接觸咗十幾個國家同埋140多个供应商啦，咁争取订购更多嘅口罩应对疫情嘅。咁但系政府啲口罩买嚟之后会点咧？咁而家就大部分咧都系话都系要俾翻一啲专业嘅人员、医管局等等嘅人员，佢哋嘅需求都系好大啦。咁而普通市民又点咧？咁暂时咧似乎都唔知道啊。咁但系各个机构啦都用不同的方法咧，係去採購口罩咯，希望俾唔同嘅市民咧去使用嘅，而唔同嘅一啲零售商咧，亦都係不停喺不同嘅地方咧係採購口罩咯。咁但係咧，似乎滿足唔到市民咁龐大嘅需要住。好啦，咁究竟口罩嘅問題點樣解決咧？嗱，大家呢幾日去買口罩或者點樣去用口罩？有啲建議咧，見到立法會議員都話可以去蒸啲口罩喎，清蒸啲口罩咁已經有一啲好多嘅醫生話係唔得嘅，咁樣咧係會損害咗口罩隔絕病毒嘅作用嘅。咁嗱，咁點算咧？究竟如果買唔到口罩，又要想保障家人嘅安全，有咩辦法咧？大家喺呢幾日買口罩有啲咩遭遇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1月30日朝早10:09，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政府会多管齐下舒缓口罩供不应求的问题。 而家咧系有几批咧系应该系呢一两日咧系会到系供应市面嘅。咁当然喺我哋整体全球采购口罩嘅工作嗰度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咧。专责小组咧亦都系有考虑唔同嘅方法，例如咧系本地生产啦，特首亦都系去信国务院啦，系希望国家咧都可以系支持我哋喺口罩方面嗰个嘅供应啦。 会上有议员关注外科口罩能唔能够由市民自行消毒之后重用。卫生防护中心总监黄家庆： 外科口罩咧都系一次性使用嘅啫，咁呢个喺我哋嘅宣传资料同埋呢个指引咧都系讲得好清楚嘅。 卫生事务委员会主席蒋丽云追问： 假如系自我家中消毒，假如你买唔到口罩啦，而家一个难求嘛，喺家中消毒得唔得啊？啱唔啱啊？ 蒸 100% 水温得唔得啊？ 黄家庆， 以我所知冇呢样嘢。 新民党议员叶刘淑仪唔赞成全面封关，佢认为政府应该加紧搜集数据，密切关注内地疫情。 内地旅客持有嘅通行证咧，政府系知道佢哋喺边度嚟嘅，所以应该咧加紧嗰个数据嘅搜集，咁样系俾全面所有口岸都关闭，令到香港成为一个孤城，冇内地客，冇外地客，亦都香港人翻唔到嚟咧，冇可能长远系咁样嘅。 11:30，財委會主席陳健波宣布取消聽日嘅立法會財委會會議。 琴日有議員寫信俾我啦，就話咧係希望係取消聽日嘅會議啦。咁另外同時都有專家講，而家係即係一個關鍵抗疫嘅時間啦，呢十幾日。咁所以我決定咧係聽日咧係取消呢個會議嘅。 下午4:30，衛生署交代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個案嘅最新情況。医院管理局总行政经理庄慧敏， 在过去24小时啦，医管局一共咧就系新增咗95宗嘅疑似个案咧，就系呈报俾卫生部中心嘅。咁喺10位嗰个确诊个个案入边咧，而家都仲喺玛嘉烈医院嗰个传染病中心嗰度。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1。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啦！咁啊，全民都喺度扑紧口罩啦。咁啊，有好多人比较多办法嘅。咁啊，好多人，尤其年轻人啦，就上网系周围去搜救网购啦。啊，虽然咧有阵时订咗货咧，都系啲货系送唔到嚟嘅，临时就取消嘅。咁但系咧，都见到有人咧都订到嘅。咁同埋有好多人都会有自己嘅办法啦，揾到啲口罩用住先嘅。咁不过咧，好多喺基层嘅市民啦，就未必咁容易揾到口罩。咁啊，见到好多报道啦，有啲基层嘅市民有阵时系要一个口罩咧都要用好耐啦，或者系成家分嚟用啦。有一啲人咧就因为冇口罩啦，唔敢外出嘅。啊，电话里边咧就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施丽珊，施丽珊你好， 系你好， 系啊，你见到而家基层嘅朋友咧，佢哋要揾口罩嘅情况点样咧？ 你讲得好啱啊！佢哋好多人其实都冇咩口罩，有啲就直头一个口罩都冇。 嗯。 咁所以佢哋有啲嘛如果係仲有幾個口罩嗰啲咪重複就重複用囉，跟住有啲直頭洗咗佢，跟住喺度窗口睇，如果太陽可以曬就曬下，希望可以乾完又可以再用，即係叫做好過冇嘢遮住咁解囉。 咁而家但係洗咗之後嗰個即係隔絕， 其實都冇咗個效用㗎啦， 冇乜用㗎喎。 好似有個口罩戴下，同埋有陣時佢哋有啲翻工呢嗰啲即係機構呢佢又未必有提供喎，或者佢有啲人去咗做嗰啲家務助理嗰啲咧，咁僱主唔會提供口罩噶，咁跟住佢就要你有口罩，你唔口罩咧，佢就唔俾你開工咯。咁呢個又一個好大件事啦。咁我哋有啲婦女都話佢原本要去開工，但老細話如果你冇口罩，你唔好嚟開工，咁佢就唔敢去開工啦。咁即係更唔好講話佢要去買菜嗰啲嘅情況啦。即係有啲就真係買幾日嘅菜就算啦，即係唔好搞咁多嘢，咁就希望盡量減少外出咯。 咁你见到譬如话而家都好多人住緊劏房㗎，比起2003年呢，就而家真係即係劏房嘅住户可能有数以十万二十万计嘅。咁佢哋嘅情况你见到嘅有啲乜嘢忧虑？ 会嘅，因为你见嗰啲如果无论农屋嘅板间房甚至劏房呢，其实佢哋都係一个单位入面好多火㗎嘛。咁其实大家都要出出入入，更唔好讲话共用厨房厕所嗰啲交叉感染嗰啲更加犀利，所以有啲其实喺屋企都要戴口罩噶。咁但系如果你冇咧，就麻烦啊。同埋通风咧都系特别差嘅，佢哋即系有啲即系可能冇窗啦，有啲窗啊对住个喉巷，已经系个卫生都唔系几好噶啦。咁所以呢啲都好多居民都系担心嘅。 咁点咧？譬如话社区组织协会有咩帮到佢哋？ 我哋其实搜罗紧啲口罩啦，咁有啲即系 有幾多就希望就揾到幾多，但其實都未可以大量訂到，所以我哋都唔敢同啲街坊講話，我哋而家可以派俾大家。同埋其實好多居民都，就算佢困難，佢都唔敢話你派啦，佢都話喂，你有冇辦法幫我哋訂啲集體訂購一啲平？但係我哋發覺都好難，依家都係講緊，可能揾緊都係講緊幾千嘅貨嘅啫，即係可能頂住唔知一個星期定幾耐咁嘅啫。咁我哋都期望緊，會唔會跟住一兩個禮拜之後嗰啲貨源會犀利啲？係啦，咁另一個咧，我哋都結教啲街坊啦，唯有自己即係多啲嘅留意個生活啦，比如即係你飲多啲暖水啦，自己喺屋企都做下運動啦。同埋留意一下啲卫生啊，各样嘢啊，咁令到自己嗰、那个即係各样嘅防疫力会强一啲，甚至睡眠啦、啊、各样嘢都要留意啦、啊。同埋最近咪有教一啲做一啲消毒嘅、自己做嘅 DIY， 即係 DIY 嘅嗰啲手，即係嗰啲洗手液，咁我哋都俾咗啲资料佢哋，咁或者有啲係中药嘅一啲配方。咁都俾佢哋知道下了解个情况。咁同埋 keep 住同我哋联络，等佢哋即係佢人唔好咁焦急，因为有阵时讲真的，你个人呢情绪啊各样嘅问题都会令到你嘅免疫力低咗㗎嘛。咁我哋都会做好多辅导工作啊，同埋同啲居民时刻都保持啲联络，等佢哋即係知道嗰个唔同嘅情况进行成点，咁有啲咩情况佢可以点做。咁有啲真係好急嗰啲，我哋话就算我哋少都可能俾住几个口罩，你去开工又好，要去做啲乜好。咁我哋都好彩有个街坊俾我哋，最近有啲佢啱啱有人俾咗佢都肯分出嚟俾其他人嘅。咁我觉得呢啲都係要大家靠大家互相帮助囉。 咁你觉得政府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喺而家呢个阶段。 我哋其实都寫咗俾政府，就係、是、要求政府会唔会喺嗰个货源啊，同埋喺嗰个各样嘅价格嗰方面啊，即係好多居民其实佢都想去买，咁但係佢有啲其实都有货㗎喎。不过啲货呢就贵到离晒谱。即係佢都即係冇辦法买话，諗啲成三四百，咁你点买啫？ 三四百蚊几多个？ 三四百蚊都係講緊五十個咯，嚇、咁依家有啲其實佢有啲人都真係去到買咗百幾蚊五十個嘅，咁佢都仲勉強可以接受，你再去到三四百佢真係搞唔掂嚇。咁、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即係無論價格或者係個儲存貨源量啊，我覺得政府都真係要即係快啲去揾，同埋要同俾公眾多啲知道其實個進展如何嚇，同埋各地佢哋嘅搜羅，佢哋唯有搜羅各地嘛。咁其實嗰個情況係點咧？甚至政府自己，比如佢哋話懲教署都有製造啲口罩噶嘛。咁嗰度會唔會真係可以有多啲嘅人可以幫手？佢停咗其他嘢可以。嗰方面會製造多啲，可以，因為我估醫護人員當然係第一件事要做啦，即係要佢哋要優先啦。咁甚至其實依家海軍大家都知道截人都好難，因為你唔俾佢入嚟，佢一路發脾氣，好多嘢嘅時候，咁你點樣去截？咁同埋好多其實工作人員佢哋要接觸啲前線，有陣時成防不勝防嘅時候，其實呢啲嘅防疫都係好需要噶嘛。 我見到社聯咧，社聯話訂購咗6000盒嘅醫療口罩。 係啊，我哋都同社聯求助緊啊。都會，佢哋都應該會有部分俾我哋，但係佢哋都可能都要下個禮拜或者再下個禮拜先有貨。係 咯，有排都未有貨，同埋都係5-6千盒分俾咁多社福機構，其實每人都係可能分得嗰20-30盒，咁已經都係好快用完嘅。 所以好多我哋好多居民都自己自求多福，即係無論整咩啊，佢哋已經存緊啊，整毛巾啊，整乜嘢啊，總之令到自己有啲嘢即係可以口罩住啊，同埋好多都話唔出街啦。咁當然亦都響應啲專家講啦，希望呢幾日即係咁嚴重嘅情況之下，最緊關鍵時刻盡量唔出街，咁盡量減少個交叉感染，即係無論其實係咪武漢肺炎或者其他嘅病人嘅時候，都可能再減少啲、減少個醫護嘅負擔咯。 係啦，大家都諗下辦法啦。唔該曬你，施麗珊，唔該曬， 唔該曬你。 施麗珊係社區組織協會嘅幹事，咁大家近日嚇今日。买口罩有啲咩遭遇呢？打电话嚟一起倾下1872311啦。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系主持人， 系请讲。 系我系做同教育相关嘅行业嘅，咁我系想即系向政府问一个问题嘅，就系如果而家个个都咁难买到口罩，但系小朋友咧就2月17号就复课啦，如果佢买唔到，系唔应该翻学咧？咁如果唔翻学，会就有旷课啦。咁佢如果冇口罩嘅情况，一日翻学。会唔会又传染到俾人或者俾人传染呢？咁据我所知咧，而家好多学校咧都系一二百盒咁尝试去搵货翻嚟，因为学校要使用嗰个量都系好大。 咁但係而家其實買一兩盒都買唔到。咁學校如果係冇口罩，小朋友聽講， 係 咁多人一齊翻學係好危險嘅事咯。我覺得， 嗯，咁其實而家政府即係佢就話諗緊辦法啦。啊、但是似乎要找个口罩都不是那么容易、啊、现在。 是啊。 现在全世界都比即中国在全世界都是搜救紧口罩的。 嗯、 好、 嗯、 好多谢陈生的是讲埋一下。 同埋以前在蒙面快的时候其实教育局呢发了一个指令是给学校叫、老师不要给小朋友戴口罩。那现在是不是教育局需要即是给回一个相应的指示更改回一个的、情况。 取消翻佢啦，取消翻呢个指引啦， 好难，系啦， 明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陈生嘅电话有啲听得唔系好清楚。咁陈生比较关注嘅就系、如果去开学嘅时候咧，啲学生有啲人真系买唔到口罩，咁学校点样保证有口罩提供咧？政府点样保证咧？我谂而家呢个都系一个难题嚟嘅，因为咧，我谂全世界咧都似乎口罩供应系短缺嘅。我有啲朋友咧。去到美國、西班牙想網購啦，咁好多朋友嗰邊嘅朋友都話咧，佢哋係買唔到嘅，因為咧中國人咧已經係喺全世界搜救緊寄翻去啊！好啦，大家對於買口罩有啲咩遭遇，有啲咩見聞，打電話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翟天丽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公布，寻日两宗高度怀疑个案证实确诊，本港至今有10宗确诊个案，患者年龄介乎39至73岁，涉及3对较年老的夫妇。另外共有41个密切接触者在麦理浩夫人度假村接受隔离监测。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庄慧敏话：过去24小时，医管局新增95宗疑似个案，截至中午12点，有139人接受隔离治疗，当中10人确诊，现时在玛加烈医院治理，其中一人情况严重，在深切治疗部需要依靠氧气呼吸。佢又话：截至今日中午12点。医管局呈报14宗医护人员怀疑感染个案，包括新增的2宗，这2宗经化验证实呈阴性。菲律宾首次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患者来自武汉。菲律宾卫生部长说，来自武汉的38岁女患者，今个月21号乘搭飞机经香港抵达马尼拉。今个月25号因为轻微咳嗽求诊，样本测试对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他求诊之前曾经在宿务旅游，当局正在追踪密切接触者。印度出现首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个案。印度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在中国武汉读书之后返回克拉拉邦的印度学生。而印度政府亦都计划派出2部包机由中国湖北撤侨，并且计划将呢批返国嘅人士隔离28日。内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嘅肺炎疫情持续，国家卫健委新闻发言人米峰表示，目前一线医护人员嘅防护物资供应仍然紧张，但相关产能正在恢复，进口物资陆续到位，情况已经趋向好转。中国疾控中心首席流行病学专家吴尊友表示，目前国外的确诊个案占全球确诊案例不够1%，认为中国控制病例外流的措施有效。他又说，中国当局就一个曾经到德国出差之后确诊个案的情况和德国卫生部门沟通，令到德国采取有效的措施，反映中国政府是负责任，在应对疫情是透明。对于部分的旅客因为疫情滞留，民航局表示会持续同不同的部委、航空公司等保持沟通，安排航班和包机将有需要的旅客送回国。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明日早上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随后的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 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咁其余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而家交通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近果栏。咁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湾仔嘅天乐里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由天乐里前往轩尼诗道东行同埋马斯道嘅快线咧系临时封闭噶。咁而喺港珠澳大桥咧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嘅中快线车速限制系降至每小时80公里，慢线嘅车速限制咧就降至每小时60公里。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各两行桥面去深水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想吹谷爱情运，就要新年买桃花。原来唐朝诗人崔护就喺桃花盛开嗰阵遇上一生最爱，所以传说就话围住桃花树顺时针行三个圈，如果有桃花跌落你嗰度，来年就会揾到好贵数。我系陈浩之，祝大家花开富贵，新年桃花好运来。 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 祝你鼠年想点就点，欢颜常现。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嗱，呢两日咧，好多市民都为咗去买一盒口罩咧而烦恼嘅，好多人排队排咗好多个钟。结果咧都系冇货，都系买唔到嘅。啊，呢两日有啲乜嘢见闻，有啲咩经历咧？打电话嚟1872311，电话里边有陈女士。陈女士， 系、啊、你好， 请讲。 抗疫咧，我就系好支持政府嘅、 嗯， 但系我亦都好期望政府能够喺买口罩上边帮助一啲无助嘅小市民同埋老人家，俾佢哋幫助。我嘅要求咧，亦都係好低嘅。我要一盒就得噶啦，我盡量自己留喺屋企。但係我到而家，我一盒口罩都未買到。我今朝早6点去屈臣氏排隊，我係排到20几名，但係屈臣氏嘅貨只係得20盒，結果我又落咗空啦。咁呢個口罩係防線嘅，主要防線啊嘛，係第一步啊嘛。咁你連呢一點防線都做唔好，你話有乜嘢辦法能夠做到好防疫工作呢？我係好冇信心。 嗯，今日你知唔知道其實屈臣氏每間分店呢都只係得20盒㗎咋。 根本就冇人知道，就去有啲咧就去到有啲藥房排排咗幾個鐘，到佢開門嗰時候佢話冇貨，咁你咪即係令到啲市民氹氹轉，個個都個、心情咧都好，即係都好閉翳啊！即係見到人哋有得帶，自己又冇得帶，而且就算有嗰啲屋企都就快用完啦，咁你叫佢哋嗰啲冇病都屈到有病啦！ 你覺得啲藥房點樣通知大家好咧？嗱，佢又想話俾大家知有貨，但係太多人又唔能夠照顧咁多人，咁點算咧？ 咁但係佢連一盒都冇啊！佢照顧唔到，但係佢如果有貨，佢都會拎出嚟賣噶嘛。但係佢連一盒都冇啊！嗰啲藥房，我排嗰個藥房，佢連一盒都冇啊！甚至彌敦道，我有啲朋友，佢話都冇啊，排咗都冇啊！咁根本就係冇貨。咁你話你哋如果唔 唔即係上層唔識接去揾咧，小市民去邊度揾咧？即係我哋根本就係一個無助嘅一群嚟嘅，我哋就 好多謝陳女士嘅意見啦。陳女士講咗佢今日即係排二十幾噶啦，已經都算係早噶啦。點知咧都係得二十盒咁啊，每人一盒，結果都係輪到嘅。咁我諗其實啲藥房咧去通知人嚟買嘅時候，可能咧真係要講清講楚究竟我有幾多盒啦，就唔好話令到咁多人空歡喜一場啦。因為今日見到咧有好多嘅藥房咧都有成可能幾百人排隊嘅，但係啲貨咧只係能夠滿足到幾十人嘅啫，咁結果令到好多人都失望啊。好，電話裏邊有吳先生，吳生你好， 係啊，你好啊，請講，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買口罩咧就係我哋後生咧就排隊唔緊要啊，啲老友記咧佢哋有陣時有啲係坐輪椅啊揸拐杖咁樣嘅， 係。 咁我哋東涌區為例咧，得一間藥房咧，就係、是、過年前啊，即係14號開始咧，就佢都每日派80個籌，就一盒50個就30蚊。咁咧我就有陣時咧就我自己都係醫護界嘅，咁有陣時我放假咧就幫啲老友記排隊買啦。咁跟住咧而家過年打後啦，嗰間藥房咧都冇開。咁你屈臣氏今日得20盒啫嘛， 每間嚇。 系得幾間添，即係東涌嗰個地區咁大咧，即係有好多基層，佢哋咧真係啲口罩又唔捨得用。咁、我連30萬，我同地區嗰啲議員咧都派口罩，我哋派到自己都唔夠。我哋作為醫護界咧，我哋自己其實用嗰啲口罩咧，都係個批次咧都係1617嘅批次嚟嘅，我唔知佢系咪囤聚一啲口罩喺个货仓嗰度，因为我哋系医护人员，我哋唔可以话拎啲口罩翻去俾啲啲居民噶嘛，咁我哋系唔啱，因为我觉得即系话人哋澳门咧都有卖口罩啊，各方面嗰啲即系政府有帮手，但系呢个陈肇始同埋我哋个林郑，佢做咗啲咩出嚟呢？即系基层人士佢哋好惨嘅，佢哋想买一盒口罩咁贵，边有钱买啊？即系希望即系政府能够真系做翻啲嘢啦，唔该晒。 好多谢吴生嘅意见啦，我哋点样帮啲基层嘅人士去买咧？似乎系即系政府一个都要面对同埋都几头痛嘅问题。啊，电话里边咧就有阿布泰国生活百货老板林景南嘅，林景南你好啊， 你好主持人， 系啦， 你好。 咁阿布泰国生活百货咧喺琴日都有一批口罩喺泰國翻嚟啦，咁啊亦都好多人排隊啦，咁結果亦都有啲人失望啦，就都有啲人好鼓噪啦。嗱，咁你作為老闆咧，你覺得你點睇而家呢個環境呢？ 如頭先打電話上嚟嘅觀眾一樣，都係我哋係無助嘅一群。其實香港人真係需要自救，因為正正整個責任依家就係落喺政府嗰度，政府把關不力，所以導致到大家人心惶惶，要搶購口罩去避免到疫症爆發嘅時候，自己會遭受到感染。咁但係講到而家嗰個口罩嗰個供應量就相當之短缺，即係包括我昨天啦，我哋分店加埋大約出售咗7000盒嘅口罩，咁但係其實7000盒嘅口罩對比於700萬嘅香港人嘅市民，根本係微不足道啊！加上今日大型連鎖店都有出售，每間分店20盒，剩翻230間分店，其實都係得個4000多盒。咁點樣足夠俾香港人使用呢？ 我想問下你哋去揾貨咧，有幾艱難啊？而家 非常之困難㗎，因為我哋公司最主要就係採購泰國產品啦。咁我哋有採購團隊都喺泰國度不斷做採購，但其實依家每個國家或者每間公司都如政府咁講㗎啦，都係做全球性採購，咁所以全球包括中國內地都係可能都會去到泰國當地度採購，咁剛剛又要遇上到中國內地過緊呢個春節假期，咁大部分內銷嘅口罩都停工，仲要加上天災人禍，澳洲嘅山火啱啱完咗，菲律賓嘅火山爆發亦都啱啱出現完，咁由泰國當地自己咧，其實都過去嗰兩個星期咧，出現咗一個非常之強勁嘅霧霾現象，即係個 PM2.5 嗰個空氣污染問題，變到內需都非常之強勁。咁種因素加埋，所以香港今次去要採購口罩係相當之困難。我自己都係面對緊呢個問題。咁而且個成本都不斷上升咁。 係咯，個價錢點咧？有啲人話坐地起價，邊個起價咧？ 其實坐地起價呢，我自己都唔能夠去用一個成本價，其實因為成本價都不斷上升緊，所以我個成本都越嚟越貴，比起我大約一個月之前入第一批嘅口罩嘅時候，而家成本大約都已經高咗三至四倍啦。但係當然坊間有啲口罩比起三至四倍仲要誇張嗰啲，我就不予置評啦。 係，咁嗱點算呢咁樣？嗱，你話即係政府要做嘢啦，但係佢又點做呢？可以？ 政府嘅話，一定要我哋要堵截個源頭先啦，全面立即封鎖所有關口，依個係必須要，亦都係唯一要做嘅事情。所有醫務人員或者醫生或者專家已經都指出到，其實嗰個源頭就喺中國內地嚟到香港。當然依家做已經太遲，但係每遲一秒，我哋所有嘅香港市民嗰個人身安全嗰個響起嗰個警號就越嚟越強。 嚇！咁嗱，而家。就算佢封咗關口都好啊，咁口罩都有需要嘅，大家都想身即係屋企裏面係儲備多啲嘅時候，政府你覺得嗱，你哋係一個即係零售商啦，你哋可以揾好多貨啦，政府去揾貨同你哋去揾貨係咪反而可能你哋會靈活啲咧？ 都係其實相對上嘅，就係政府其實揾到幾多貨，我覺得全球嗰個供應都係有限，但係需求就無限，因為口罩係一個必須。品之餘，仲要係一個非常快嘅消耗品。我哋平均可能每人每一日要用一至兩個。如果一啲高風險人士或者企喺前線嘅，例如啲前線嘅醫務人員或者其他一啲邊境管制站嘅紀律部隊人員等等，佢哋一日要更換大約五至十個嘅口罩都唔出奇。咁變相到咁高嘅消耗量嘅時候，咁政府其實係可以幫到政府內部嘅人員啦、醫務人員啦，定係我哋市民啦。咁呢個就要交俾政府去處理啦。 咁而家你見到泰國嘅貨源仲有冇第二批、第三批一路嚟緊咧？ 非常之少量啦，比起之前我嘅订购数量就会越嚟越少啦，但我希望可以保持到一个稳定嘅少量，都确保到有个供应，然后我公司都系如我昨天我哋嗰个嘅方向嘅，我哋希望都系可以帮到啲优先俾嗰啲口罩俾啲更加有需要嘅人士购买咗先嘅。 嗱，你见到啦，呢两日咧好多人去排队啦，咁其实个场面咧都有少少都難以想像香港出現呢個情況。咁但係你作為零售商，你再有口罩賣嘅時候，你覺得點樣去話俾啲市民聽？點樣安排去賣嗰個過程會比較有秩序，大家又唔使咁嬲，又真係買到咧？有咩辦法咧？ 因為其實市場嗰個資訊都非常之流通，同埋個透明度好高。其實如果零售商好似包括我啦，或者直接好似屈臣氏今日，其實如果我哋提早通告咗俾大眾嘅市民知道，我哋有口罩賣，縱使我哋講咗我哋嗰個量有幾多都好咧，因為香港嘅市民實在太多啦，我覺得係一定會造成混亂嘅。所以我哋其實盡量都係小批量咁樣，慢慢有效率地、有秩序地慢慢出售，或者針對住一啲有需要嘅人，我哋去幫助佢會比較合適啲。 你如何針對有需要嘅人咧？因為嚟排隊嘅唔通你話喂我唔賣啦，我留翻俾邊個邊個咁又唔開心嘅喎？ 當然會啦，咁。我哋就會派籌嘅，一定會派籌啦。咁我如果假設我得300件口罩嘅時候，我哋只會派300個籌。咁但係我哋公司都會額外預留一啲其他嘅數量，俾一啲前線嘅醫務人員或者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向我哋公司聯絡然後購買。 好啊，好，唔該曬你，林景南，唔該曬。林景南係阿布泰國生活百貨嘅老闆。 肺炎疫情流感高峰，对抗疫情从个人卫生做起。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除了新型冠状病毒，香港亦都是正值冬季流感高峰，做好个人卫生对于预防这一类飞沫传播的病毒是同样有效。人多的地方是要戴外科口罩，勤用碱液洗手，咳和打一次是要掩口，有呼吸道感染病征一定要尽快看医生。 健康香港，同心抗疫，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病毒是不会等人，我们不可以等到它来才出招。 科研的发展其实跟你种一棵树是一样， 用回我们香港人传统的智慧和方式， 将美好的香港交给下一代。 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有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和我们探讨一下少数族裔学中文的挑战。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大家去抢救呢个战略物资，即是口罩，大家想不到，大家即是我哋都 有今日啦，要去藥房咧去撲口罩啦。咁好多人都會見到澳門，喂，好有秩序，澳門仲政府仲可以派口罩添，啊，唔係派係賣嘅，八蚊十個，而且見到係好有秩序，點解做得到咧？嗱，咁其實咧喺澳門咧，佢哋一方面咧就係一早咧一月初嘅時候咧。已經試過咧，有人排隊買口罩，同埋有部分嘅藥房缺貨啊。咁由嗰陣時開始咧，澳門政府一月初啊，已經係開始去採購口罩啦。咁而且大家見到咧，你可能又會奇怪啦。喂，點解佢可以咁樣做嘅咧？就係去幾十間藥房啦，都可以買到政府嘅口罩。咁而且咧係有電腦記錄嘅。咁每一個人咧買咗之後咧，十日之內咧就唔可以去另一間。即係藥房嗰度買，咁啊確保公平啦。咁點解可以做得咁快咧？咁其實咧嗰套電腦系統咧，成個系統都唔係新嘅，因為澳門咧喺一直以來咧都有啲類似即係醫藥分家嘅做法，即係咧你去醫院睇醫生啦，政府醫生嘅處方藥物咧。部分嘅藥物咧，市民係要自己去藥房購買嘅，咁所以咧，大部分嘅藥房咧，即係比較有規模嘅藥房咧，佢有個電腦系統咧，係同政府係有聯繫啦，係成個系統係聯網嘅，咁所以今次咧，政府話要喺藥房度咁樣去賣口罩嘅話咧，咁就啲市民去到咧，其實係成個系統已經喺度噶啦，邊個買咗口罩咧，係一目了然嘅，咁所以管理就係比較容易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咧，澳門嘅防疫嘅網頁咧。是有一版咧，系写晒边度药房有口罩卖，而且剩翻几多货咧，全部都写得清清楚楚，系即时去更新嘅。咁点解做得到咧？系因为即系本来咧，政府已经有呢一套嘅电脑系统喺大规模嘅药房嗰度嘅，咁所以可以做得比较快啦。咁当然啦，澳门政府咧一路咧都系比较嗰啲信息系几公开下，同埋一路都系公布究竟有几多存货啦，售卖同埋采购嘅情况啦。咁市民咧睇嚟就比较安心，咁安心啦就唔使抢啦，唔使每个人都要抢嘅时候咧，亦都唔会觉得好心急啦。咁嗱，呢个都系即系公开资讯嘅一个好处啦。嗱，电话里边咧就有余小姐，余小姐你好， 你好， 系请讲。 诶、哎，哇！咁我真系突然澳门人开心啊，我哋香港就惨啦。 吓， 我经历咗两日，去扑口罩。 嗯， 琴日我去六阳坊，一样排好多人，买唔到。跟住咧就经历打交啦。今日一早又去排队屈阵子，我哋商场唔见身影。咁咧跟住都系排唔到噶啦，因为我都八点几去，人哋冲宵嘅，问下之下。咁排唔到之后，咁就出去荃湾周围搵，搵咗两日都搵唔到，跟住翻嚟嗰阵时话系人见到有人排，而家几乎见到边度有人排队咧，就走过去，即刻走过去，系咪排口罩啊？个个都系咁噶啦，咁跟住又去排， 又冇， 都系排唔到。咁跟住咧，有人插队喺我前边，我梗系唔会放过佢啦，咪话你做咩插队啊？佢话你哋一家人，而家一个口罩都难求，一家人都冇得倾啊！好老实讲，咁咪。梗系嘈啦，咪嘈咯。咁佢哋咪闹咯。后边啲人梗系帮我啦，咪又同佢嘈咯。嚟得嚟两个男人喺度打交。唉，咁跟住打咗，即系嘈咗阵，嗰啲管理员嚟即系解围啦。咁呢个都唔系紧要啊，而系我自己咧真系有啲唔舒服。我琴日咧就睇咗医生，咁我有几张咳排队一咳咧，自己都好大压力嘅。即刻走到出边边，系咁咳咳咳完，又走翻翻去排队，好辛苦，好大压力，人都癫就嚟。 我谂大家都唔使咁，真系唔使咁紧张住嘅。香港有十个确诊啦，仲未有人传人嘅，全部都系去过去过汉武嘅，武汉嘅。 平遥眼光望住我啊， 系啊，都知道嘅。 所以走啊，啲人一咳咧，好大反应啊，而家 系啊系， 变咗我咪有压力咯。 好多谢余小姐电话，跟住仲有尹女士，尹女士你好。尹女士系到你，尹女士， 哦、我今日扑咧就买到六个 咋？ 系啊，你好好彩添啦！ 几多钱个 啊？好抵，好平，十五蚊有六个，系美国嘅，喺活士买嘅。 系 吓，咁、啊、本身咧，我意思咧，我其实我知道活士今日先启示，我纯粹系抱住一个尝试，即系搏下嘅啫。点知去到咧，好多人排队。 啊 我已经排到七十几，咁其实嗰啲店员好好噶啦，佢咧佢哋开九点半，咁佢出到去未够九点出嚟咧，佢就派筹俾你哋。 嗯， 咁佢喺度数人，佢攞到筹嗰啲先有，冇筹嗰啲就冇噶啦。你等我哋 招待白衣班攞到買到嘅，即係你哋先買其他嘢啦，可以咁樣。咁咧，收尾嘅話，佢就聲明，但係只有每人可以限買一包。 係。 咁啲人聽到咧，一包你話有幾個，都好開心過個收尾攞到抽咧，成拍曬手掌添。 但係六個啫喎，六個好快用曬。 但係冇辦法，香港人真係好慘。其實我都經歷咗好多幾日。我琴日、前日、琴日、前日咧就去，即係本身咧，我喺年三十咧，我就喺呢、這個。另一间嘅连锁店啦，嗰间咁嘅，专卖冲凉用品嗰间啊， 系 咁咧，我系无意中我买冲凉用品，我听到佢啱啱帮人订咗好多翻咗货啊，就系台湾嘅，咁好多人翻去攞货，咁我先知道，咁佢话佢咁我冇噶啦，佢啲人嚟订咗，人嚟攞货噶，咁讲佢你可以落单嘅，我帮你落啦，咁讲。佢但我唔可以讲俾你听几时有货有货翻， 系啊，而家都要成半个月嘅好多地方， 系啊， 系啊，好，好，唔该晒你先，尹女士，唔该晒你啊，我哋跟住后边咧，仲有一位黄天佑医生嘅，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学会嘅医学会嘅会长。王医生你好啊， 系啊， 想同王医生倾下咧，就系因为嗱，而家有好多市民咧就话唔够口罩用，咁啊要重用噶啦，咁啊然之后有啲人就有立法会议员就建议去蒸佢啦，就系用呢、這个蒸汽咧去消毒，然之后去蒸佢，咁仲话咧呢个系冇办法之中嘅办法啦，点睇咧？ 其实呢一类嘅外科口罩咧，都系一次过用嘅，即系佢个本身嗰、那个标示咧，都系一次过用。咁其实早喺十几年前咧，喺美国佢都做过一个即系研究咁样啦，咁就系、即系都探索咗。即係呢啲外科口罩，如果佢重用之下係有咩方法咁樣？咁其實佢哋個個結論咧，一致都係話呢一類嘅外科口罩咧係唔可以重用嘅，因為如果你我睇翻而家坊間都好多諗到好多方法啦。咁其實呢啲好多方法咧，就係熱力啊，或者係用一啲即係化學物質啊，或者係用一啲輻射嘅方法啦。咁其實都會破壞到嗰、那個口罩嘅一啲結構嘅、 即係我見到坊間有啲人話用風筒去吹佢啦，有啲人就話用紫外光燈去照佢啦， 係啊， 都唔得係嘛？ 唔得嘅，唔會建議做咁樣做咯，因為其實口罩係三層口罩，佢外邊裏邊同埋即係裏邊即係最內邊咧都係有一個特定嘅功用啊，佢個每一層、 即係外邊就係去擋水啦，去防水啦，裏邊就係防啲濕潤嘅空氣去整壞中間嗰層啦。 係啦，中間嗰層就係一個filter 咁樣嘅一個隔咯。 咁有好多人话 过滤一啲， 系啦，我见到好多市民话喂，咁真系冇啊嘛，冇得用嘅时候，咁就算我同佢吓煎下佢啊，蒸啦吓，蒸下佢啊，照下佢啊，都好过冇啊，咁即系戴个旧嘅口罩喺个口度好过冇啊，点睇咧？ 嗱，如果佢真系冇嘅话咧，咁其实可以盡量係，譬如一日咁樣換一個啦嚇，咁、但係其實真係，如果你戴咗一日咧，咁一來佢哋外邊嗰層咧，可能已經有一啲病毒或者細菌黐咗上去啦，而裏邊嗰層咧，亦都因為你自己個人個口咧入邊有一啲細菌嘅，咁、個鼻咽個裏邊咧，咁可能已經噴咗落嗰個口罩裏邊，咁而附著喺裏邊啦，咁而依一個即係消毒或者清潔都不可以完全消滅到呢啲細菌或者病毒所以是有危險的嚇。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冇嘅，咁同一個人用翻同一個口罩，咁其實都即真係冇嘅情況之下咧，都可以考慮咯嚇。但係我哋就唔會建議咁做咯。 咁譬如話，如果我又真係冇啦，真係買唔到，你見到又真係好多人咧。排幾個鐘都買唔到嘅，咁我可唔可以揾條圍巾咁樣揞住個鼻、揞住個口咁會唔會都有啲用咧？ 如果係用圍巾冚住個口罩上面， 唔係，即係口罩都冇噶啦，咁可能係啦。 唔做唔到口罩個功用咯，因為口罩其實佢三層每一層都係有佢嘅作用嘅，咁、所以淨係一塊。根咁樣咧就做唔到嗰、那個過濾嗰個作用啦，同埋防水嘅作用啦。咁係都 幫唔到喺真係有飛沫傳播嗰樣嘢嗰度咯。 係啦，咁真係有好多市民真係冇啦，乜都冇啦。咁我點樣防疫咧？即係洗多啲手，仲有啲咩咧可以做咧？因为而家真系似乎有咁嘅情况，因为真系有唔少市民佢系买唔到屋企，系已经冇晒口罩。 系。 咁又冇理由，有啲人已经好多日冇出街添，有啲老人家系啊，所以呢个问题都系一个都唔知点解决嘅问题。有冇咩建议？ 系。我谂即系尽量去揾啦。即系如果真系需要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咁或者即系如果真系有长期病患嘅人士，尽量避免去人多挤逼嘅地方啦，吓，即系呢啲都系比较即系高危，系会即系接触到人嘅地方嘅，吓。 嗯，好， 系啦， 好，咁唔该晒你，黄天佑医生，唔该晒。黄天佑医生系香港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嘅会长啊。嗱，咁啊，张建宗咧，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咧，喺6点咧系会喺政府总部见传媒嘅，咁啊留意佢咩讲啦。首先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点前的交通消息 ，Kitty 啦，首先跟你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其余各处隧道的出入口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接近果栏。另外就是新界方面，沙田大涌桥路近住小沥源路来回方向都是有些挤塞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7.768英镑10.118瑞士法郎7.999澳元5.227加元5.877新西兰元5.049欧元8.5558每包日元对港元7.133。港金现价系报14655元，比上日收市升咗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9.63美元，卖出1580.25美元。港汇指数系106.7，升咗0.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啦，喺新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慢线又坏车咗路，现时一带挤塞嘅，车龙排到近狮隧嘅收费广场。咁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嘅慢线又坏车，龙尾狮隧收费广场。其他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余各区隧道的出入口现在交通都是大致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轩尼斯道有电车路轨重铺工程，咁而家波斯富街去礼顿道方向，近住轩尼斯道交界嘅慢线，以及系轩尼斯道去中环方向咧，近住波斯富街嘅快线都系分别临时封闭。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去深水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同埋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见到有人喺度破坏交通灯、堵路、掟汽油弹，甚至打人，你仲可以容忍咩？如果你见到呢啲暴力同违法嘅行为，请尽快喺安全嘅情况下打999报警。或者发信息给香港警察反暴力报料热线5333-3103，或电邮至 hotline@police.gov.hk。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鼠年点喺古坛分一杯羹？ 请教永丰金融嘅陶国斌。 组合上面我都会建议阔少少，有部分系避险嘅资产，亦都有部分系再长线啲。 资金系有限啦，我要拣 AMT 啦。 腾讯同阿里巴巴，佢而家即系市值也好，现金嘅优势也好，或者佢潜在可以同其他喺个周边上边结合得到嗰个可能性都系比较大。 即刻上网重温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 祝大家醒目投资，财运常在。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不要有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不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人。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咧，我同麦嘉俊就喺直播室戴住口罩做节目啦、 啊，第一次嘅经验啊，真系 吓， 唔容易。 口罩讲嘢咧，原来比想象中麻烦嘅，因为咧会跌落嚟啦，然之后好快咧就会觉得即系好湿晒咁样样咯。 讲讲下嘢嘅时候，嗰啲气啊蒙住副眼镜，睇你唔到啦咁。 系啦，咁喂，麦嘉俊，你使唔使去扑口罩啊？ 扑口罩。我哋屋企人就真係好辛苦咁，依家又扑口罩。我哋就除咗香港之外咧，即係我諗大家好多市民都会问下自己外国嘅朋友，英国啊、法国啊嗰啲存货系点样啊？即係究竟市面上有冇啊？所以我哋都好清楚，其实英国本身嗰边嘅门市都应该系受控噶啦，揾唔到噶啦，系啊。巴黎都揾唔到噶啦，我知道。 而家我啲朋友就话，全世界嘅中国人咧，都喺全世界搜刮紧口罩咧，系去寄翻去俾内地嘅亲戚朋友。 系啊，呢个 最有价值嘅礼物。 系啊，呢个就系人口多嘅威力啊！即系一全部要嘅时候咧，全球都断市啊，断货啦。咁啊，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而家。 我而家担心咧，今日咧就系印度咧，有第一宗。 系啊，夹埋就廿几亿人嘅， 廿几亿人啦。印度嘅人口同中国差唔多嘅就而家。 系啊， 印度有咩事咧？咁啊，哇，即系啲口罩唔知点算。 两个夹埋都全球都占咗即系三四成嘅人口喺嗰度。 不过当然啦，即系人命亦都是大啦。咁嗱、我哋一路倾紧嘅嗱，跟住落嚟我谂走唔开即系呢个疫症嘅问题啦。咁其中一个大家仲系最关心嘅就系究竟。所謂的封關，嗱，而家就封了幾個，其實那幾個關口咧都係比較細啲啦。 係， 即係人咧出入咧，有人計過條數，大約佔咗全部關口的大概一成到嘅啫。咁同埋你封咗嗰啲關，如果真係要嚟嘅話，咁其他關都係照入嚟嘅啫。 係啊， 咁你覺得即係麥嘉俊點睇咧？使唔使再封多少少，令到即係入嚟香港嘅難度高啲，而減少內地人再嚟香港？ 我諗第一個喺防疫嗰個嘅措施上面咧，其實我諗好多即係無論係醫管局今日即係主席阿范鴻齡都有講啦。 係啊，范鴻齡都出聲。 即係好多人都有出聲嘅，就係、是如果我哋而家喺屋即係叫啲市民要喺屋企翻工，或者係即係留喺屋企，其實本身成件事就係想要去減少人與人之間嘅接觸。 咁減少人與人之間接觸，第一樣嘢就係即係街上嗰個來往唔好咁頻繁啦，係咪啊？即係我哋自己香港本土裏邊，即係自己本身嘅人嘅往來啊，或者其他嘅流動已經要減少。咁我睇唔到點解喺即係跨境嗰度，我哋唔可以再做多啲啦。因為而家個狀況咧，就係頭先啊歐嘉倫都有講咧，即係實際上嘅我哋而家所謂嘅封關，其實一個好模糊嘅概念，究竟封幾多？封啲乜嘢？封得嚴唔嚴重？或者嗰個實施嘅狀況係點咧？咁頭先你都講咗一個好緊要嘅數字咧，就係其實佔所有人流都係得一成到，其實個效果一啲都唔顯著。 政府成日講咧就係你唔好睇嗰樣咁啊，你要睇嘅咧就係應該睇而家咧係內地就唔再批自由行個人遊嘅簽注啊嘛。 係 咁，所以嗰度咧政府嘅講法就話嗰度有五成嘅內地人咧係用嗰種簽注嚟嘅。 嗯， 咁但係當然啦，大家知道。有好多係一簽多行噶嘛，簽咗嗰啲佢可以繼續嚟噶啦。咁究竟減少咗幾多係唔知道啦。 而家個狀況唔知咁的，而且我都即係港府去即係分享出嚟嘅資料。咁當然大家明白自由行本身嗰個人數唔少嘅，旅行團係唔少嘅。咁當然亦都有啲正面作用。咁但係坦白講，就算即係我哋即係依樣嘢，我哋嘅禁係當然好啦。咁本身即係內地咧，亦都喺依啲團上面都其實取消曬啦。而家最大嗰個關節位其實係。講緊喺即係喺過年嘅時候離開香港翻內地嘅一啲人士，無論係本地探翻去探親嘅人啦，或者本身即係我哋所講嘅港漂一族，咁究竟即係佢哋裏邊即係要翻嚟嘅時候嘅嗰個方式應該點樣？因為嗰度佔嘅我聽到有幾十萬人喺度，咁即係喺依一方面嗰個嘅人流嘅管制，或者翻到嚟香港之後。佢哋而家就聽話要自我隔離啦，係嘛？咁即係究竟嗰個措施應該點樣咧？咁政府喺依方面就其實一啲都未有一個清晰嘅指引啦。 係啊，所以即係啱啱過完年咧，就係有好多翻咗內地過年嘅香港人會翻嚟啦。 嗱， 如果係要開學嘅話，咁亦都有好多內地嘅學生要翻嚟香港啦，無論中學、大學都有唔少數目嘅。咁嗰一批人又係點樣算咧？點處理咧？隔離幾耐咧？呢個又係一個問題啦。電話裏邊咧就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容海恩嘅。容海恩你好啊， Hello, 你好容海恩。 係啊，有關即係嗱封關嘅問題啦。嗱，剛才我哋提到咧，嗱啱啱咧見到醫管局嘅主席范鴻齡都即係首次表態，話即係為咗穩定民心咧，政府應該採取果斷措施，進一步減少中港兩地人流。点睇咧？系咪要封关封多啲咧？点睇？ 我谂你而家即系佢啱啱有个新措施，就系即系封个别关口啦，即系封咗几个啦。但系当然嗰啲唔系我哋多用嘅，即系你话罗湖啊、落马洲啊、深圳湾啊咁样，其实都冇封到。咁我谂政府，即系佢当然佢冇解释到啦，点解啦？点解有咁嘅措施？系咪会有进一步阶段或者系阶段性咁去封关啦？咁我谂而家政府会唔会系考虑紧系睇个疫情，如果疫情系再严重啲嘅，就会再系扩大呢个封关，或者系多几个关口会系有管制。咁佢之前亦有讲过嘅话时间上可能会管制，即系可能唔开咁耐时间啊，开短啲时间咁样。咁即係我而家擔心緊，如果疫情係真係爆發緊，我會唔會係多啲嘅關口會有多啲嘅管制咯？即係而家我哋香港市民就係仲係埋在鼓裏，仲係唔知政府下一步嘅部署係點樣？ 係啊，咁容海恩，咁如果你都覺得即係而家嗰個狀態係比較唔清晰啦，那個情況即係話有好多資料性嘅，咁即係喺個防疫嗰方面嘅話，咁你有啲對於封關或者係個關口管制嗰方面有啲咩立場，可唔可以同即係嘉賓或者係啲聽眾去分享一下咧？ 即係會唔會如果係再疫情再嚴重啲，會唔會係有強制嘅隔離啦？即係呢一個今日啊，司長啱啱出嚟都係講話係呼籲性咁樣叫佢湖北啲人嚟就自我隔離啦咁樣，咁係好鬆動、好鬆容咁樣同佢哋咁樣分析，同我哋咁樣解釋。但我覺得即係其實而家唔單止係湖北嘅人士，即係無論係廣東省其他好多重慶嘅省份都係嚴重嘅，即係個情況係嚴重的。咁會唔會係將呢個呼籲好，或者係再進一步去強制性去做一個隔離嘅？咁會唔會係同唔同嘅內地人士，或者係嚟香港訪客、訪港旅客多啲嘅呼籲呢？ Okay.但大家都明啦，即係喺嗰個即係呼籲嗰方面咧，就要大家自己去即係自行去做咧。其實嗰個效果咧就唔係咁有效嘅。咁頭先阿容亨咧，你提到就係話要強制性。咁但係強制性有一個實行嘅 效果或者係個嘅做法可唔可行咧？因為講緊頭先我哋都講緊話，其實人數係幾廿萬嘅喎。咁啊，跟住之後，如果強制性嘅，你講緊湖北喺翻到嚟香港，我哋唔遣翻佢翻去，但係就要俾入嚟。咁但係俾入嚟嘅時候，就要強制性隔離佢十四日。咁喺邊度？ 而家都唔俾入㗎啦，係 啦，係啦，而家變咗㗎啦，即係留翻喺香港應該有幾百人，但係佢就揾到十五人出嚟啦，即係 咁嗰啲就強制。 佢嚟係啦，而家未知，而家因為時間都係咁過啦。你佢哋喺社區度會唔會係已經傳染咗其他人？其實呢個已經係未知數，所以而家先嚟做。即係我哋今日喺立法會度都問局長好多次。喂，你內地我哋本港嘅防疫都做唔好，你喺度你講，無論關口你點樣攔都冇用，我哋口罩都冇，咁你點樣防呢？即係其實幾個方面，無論你喺關口度，你源頭攔截到，話發唔發燒？發燒已經係可以係隱性㗎嘛，你而家唔係一定要發燒先係染到病㗎嘛，你可以係潛伏性，即係呢個已經係未必防到。你好多泛民議員都喺度講，係咪應該全面通關咁樣？咁林鄭當然出嚟講，係咪香港人都難買啦咁樣？咁我哋睇到㗎，其實香港人有五六十萬香港人係回港嘅，即係呢幾十幾日，咁係咪又係要佢哋強制性啦？強制性咁去隔離咧，即係又係唔可行。香港亦都冇咁多資源，冇咁多度假村去俾人哋去隔離。根本我哋資源上係做唔到，但係正正一蚊幾毫嘅口罩我哋都係冇，即係都係冇呢個貨源。 咁你認為應該而家嗰個關口嘅措施應該點樣加強咧？嗱，剛才阿容海欣你提到就係話。當然啦，有好多香港人翻嚟，但係香港人翻到嚟咧，因為都自己屋企啊嘛，咁你咪自己屋企隔離咯，即係自己乖乖地咁樣。但係如果係旅客嘅話，可能佢真係要揾酒店住啊，又或者唔知行嚟行去邊咧，咁嗰樣嘢就有問題啦。咁你會唔會贊成？頭先你都提過嘅，會唔會嗱？而家除咗湖北之外咧，就算廣東啦、深圳啦、重慶啦，嗰、那個確診嘅案例都幾多下嘅。你覺得需唔需要唔俾佢哋嚟香港咧？ 我諗睇翻香港嘅疫情蔓延性係點樣啦，即係今日我應該係多一兩宗嘅確診個案啦。咁我諗要睇翻香港嘅情況，即係本身我哋自己係咪有一個蔓延性喺度，有個嚴重或者係逐漸趨向嚴重。咁但係我哋知道，如果係內地人，如果係或者係海外嘅人嚟到香港，完全唔做任何隔離，亦都係冇乜申報嘅，咁個嚴重性可能越嚟越大都唔出奇。咁呢個點樣處理？即係係咪應該喺個自我隔離上面要再做好啲？你話喺屋企隔離都未必係完全 100% 係完全隔離曬噶嘛？你有屋企人有其他人，你一個人隔離啫，你有屋企人你有其他人可以傳染到。咁即係呢個都係擔心。即係就算佢叫我哋自我隔離，我覺得呢個成效都唔係一定彰顯到咯。所以喺個申報上面係咪可以再做好啲？喺追蹤上面，喺政府防疫中心點樣去追蹤翻呢一班人，或者係懷疑高度懷疑個案嘅，或者會唔會係再去加多啲省份加多留意嘅？即係我覺得政府喺呢方面要多啲前瞻性，同埋早啲話俾香港人聽。 好好，唔該曬你，容海欣，唔該曬， 唔該。 容海欣係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嘅副主席啦。咁嗱，聽容海欣嘅語氣都。不排除咧，就係即係我諗有更加可能嚴厲嘅關口嘅控制措施啦。睇嚟嗱，睇嚟嗱，今日見到醫管局主席范宏伶出咗聲啦，即係佢都覺得要加強啲控制啦。而政府高層咧，聽日就會開會嘅，聽日係會開會，林鄭月娥係會見記者嘅，咁就唔知道有啲乜嘢進一步嘅一啲措施啦。 我相信我諗喺個關口管制個方面，佢哋可能會有更加多嘅，即係再 sharp 啲嘅一啲措施嘅。咁但我唔知道，即係而家嗰個狀況係會唔會太遲啦？因為其實上個禮拜開始咧，我諗唔係講范宏伶或者係醫管局啦，或者政府啦，其實有一啲喺沙士抗疫嘅時候又好有經驗嘅醫生，譬如袁國勇醫生啊。前幾日沈祖耀教授話，其實佢哋都有講過，即係嚟緊嗰個時間，除咗封關之外，地嚟緊十四日，其實本身就係抗疫嘅最關鍵嘅日子嚟嘅。咁即係要點樣做嘅話咧？我諗即係香港嘅市民，我諗想聽嘅唔單止淨係封關呢一樣嘢啦，因為封關裏邊依幾日 keep 住係有講嘅。咁但係除此之外，喺嗰個公共衞生嗰個措施上面，或者政府會承擔啲咩責任令到市民安心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希望佢聽到多啲嘅一啲意見 咁你見到個措施嘅就係話，所謂封關嘅就係個 關口本身會唔會有更多關口係封閉咧？開放時間會唔會減短咧？咁、另外嘅就係而家嗱，湖北嘅旅客已經係唔俾佢入境噶啦。咁、當然啦，即係佢有冇去過湖北就靠自己申報啦。咁進一步嘅會唔會其他嗱？你見到而家內地嘅疫情咧，湖北當然係重災區啦，但係其他各個省份， 廣東省啊、上海啊、北京啊，都已經係越嚟越多嘅。 深圳、重慶都係升緊嘅。咁你見到嘅係需唔需要阻止嚟自呢啲省份嘅內地人去嚟香港咧？嗱，呢個又係要考慮啦。 係啊，當然啦。 咁同埋就係嗰個檢疫嘅過程，有幾嚴格啦？呢樣嘢真係都係要睇下發展。 我諗喺最緊要嗰個狀況裏邊咧，即係喺而家嗰個情況，我自己個人認為咧，其實喺即係可以封咧，其實就盡量封得多就好嘅。即係基本上嚟講，如果是冇一啲即係回港，譬如話即係之前嘅出入境記錄話係即係負責探親嘅，翻去探親嘅，咁翻到嚟嘅香港人係點樣咧？咁呢個我覺得值得商榷，因為始終嗰度有幾十萬人口。咁咁但係除此之外咧，即係譬如話一啲商務㗎，或者係尤其是觀光嘅，咁有一樣私人即係個人身份嚟嘅，或者其他原因嚟嘅，我諗其實喺人個流動嗰方面咧，可以禁絕就係禁絕啦。咁當然因為喺成個即係我諗亦都有見到有好多人係喺封關嗰度咧有好多意見嘅，譬如減少個即係個關口通關時間，呢個可能其中一個啦。咁但係另外之餘咧，就其實喺嗰個嘅類別嗰方面啊，即係關有好多種嘅，即係譬如仲有一啲即係中港嘅運輸嘅嘢啦，咁我要供應我哋糧食啦，供應我哋嘅貨物啦。咁嗰啲其實咧就我諗喺嗰方面咧，都仲可以係有多啲嘅一啲措施要俾佢哋入嚟嘅，因為始終嗰個防疫咧，嗰度嘅控制咧會容易啲。但喺人嗰方面咧，我諗要有多啲辣椒咧，要做出嚟咧會比較安心啊。 同埋有啲人就話，即係林鄭月娥自己講嘅就唔通我封埋個關，香港人都唔入得咩咁？我諗而家講緊好多所謂封關，咁梗係唔係揾嚿石頭塞住咗佢，係人都唔可以出入啦。咁如果香港人翻嚟，咁啊梗係要俾佢翻屋企啦。咁但係即係後續點樣處理啊？點樣佢哋隔離啊？咁呢個又係要即係有關部門要跟進 相關嘅資料要好嘅準備咯。即係譬如好似入境咁樣，要知道即係嗰個人住喺邊度啊，可以 trace 到佢嗰個狀況啊。其實坦白講，而家有好多嘅公司咧，其實就已經開始叫啲即係翻去內地探親翻嚟過年嘅員工咧，就自我喺屋企隔離14日噶啦，係基本上都唔會叫佢翻公司。咁但係始終好似頭先容香所講嘅，都係一個自我嘅一個意識上嘅問題，係咪？即係佢自己喺嗰個情況之下，係咪仲會周街走？點樣去做？咁呢啲全部其實都仲未有一啲好好嘅措施或者啲意見可以俾到出嚟。咁我諗呢樣嘢政府係需要正視咯。 好嗱，電話裏邊咧就有張先生嘅，各位有意見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張先生你好， 張先生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人。我想发表一下咧，我哋香港人咧，就除咗去探亲之外咧，仲有几十万人咧，就喺沿岸嗰度居住。以我为例，我咧就朝头早咧就喺福田嗰度，搭火车过嚟翻工，夜晚收工咧就翻翻去福田嘅，因为我全部家当，家人啊，就已经喺个福田嗰度已经住咗啦。因为咧嗱，以一个普通市民嚟讲，万零蚊咧，你跟15000蚊啊，你都唔可能两公婆两个仔女喺香港生活嘅。咁如果呢啲咁嘅情况，你又话唔准入境嘅话，封咗个关，咁你叫人哋点样生活咧？系咪我哋放弃呢个工作咧？ 我谂而家讲紧封关都冇咁嘅意思嘅，即系你香港人翻嚟一定会俾你入去，一定会俾你出噶，系咪咧？ 系啊， 系咯。 但系咧， 而家讲紧系咁 啊，隔离啊嘛。譬如啲细路仔咧，翻学放学，你试下睇啊，3:00至4:00，3:00至4:00开始咧，至到7-8:00，成几万学童，小学 系 喺度往返中港噶。咁嗰啲咁嘅情況，你哋又點辦咧？ 我諗而家停學噶啦， 停貨㗎啦，都唔知停到幾時。 唔係張生呢個正正就係個 都有機會㗎嘛，就嚟開學啦。 唔係張生呢個就係正正咧係成需要討論嘅一個爭議嘅地方嚟㗎，即係頭先其實咧都有講咧，譬如話有一啲公司都已經開始咧。是即係都即係其實同事之間都會關注㗎嘛，即係譬如即係坦白講話原來你係喺即係內地嚟嘅，咁其實佢可能會有好多問題，咁究竟你要接觸個咩人啊，或者點樣啊，咁即係呢啲嘢係會活生生地喺我哋嘅生活裏面將會遇到嘅一啲問題。而家呢的而且確呢，即係政府裏面呢就已經即係宣布咗即係停課去到即係17號啦 ,2 月17號啦。咁但會唔會有再相關嘅停課呢，其實唔知道，因為頭先張生你講過狀況呢，就正正係好多家長會驚嘅問題。即係如果你話啊有個細路仔由內地，我唔知係深圳定或者其他嘅地方啦，入到嚟香港嘅北區或者其他嘅學校去讀書，我唔係淨係張生你嗰、那個，咁咪就有好多學童都係咁㗎嘛。咁所以就，所以嗰個狀況就係，如果當真係要係咁樣情況之下咧，如果真係有啲嘢爆發嘅時候咧，其實後果不堪設想嘅。咁所以而家個狀況咧，我諗就係依啲頭先張生你提到嘅一啲灰色地帶或者一啲有爭議性嘅地方，香港政府係一定需要有一個好清晰嘅一個建議出嚟。咁頭先所講即係其實坦白講會唔會影響到生計咧？我相信會嘅。咁但係影響生計嘅時候，咁就要睇下即係嗰個嗰個職業嘅類別啦。是有啲如果是真係可以係喺屋企工作嘅，就咩屋企工作咯。咁呢個係個非常時期啦。即係我自己就唔係政府嘅人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呢個亦都係我諗係成個香港共同即係所有市民要承擔嘅一個非常時期嘅情況咯。 係張生 嗱，我仲有少少問題想問嘅，因為咧我哋喺香港就做工啦， 係 就。早出晚歸，往返咧一日咧起碼都要兩次噶啦。如果係撞啱咁嘅情形，咁你叫我哋呢班人唔通真係放棄嗰份工作咩？冇可能噶嘛、 明白，明白。我諗咧嗱，即係所以咧，唔能夠輕易話。封關又或者封到香港人都唔入得，甚至話每次入嚟都要隔離咧。咁其實好多實際問題係基本上冇可能。我諗大家都知道嘅。咁問題就係點樣去即係遷就到每一個人嘅需要，又可以防疫咧？咁呢個就係我諗每一個人都可以即係諗下提供下意見。好多謝張生嘅意見先嚇。 係多謝張生。 咁而家就係呢一類嘅朋友咧，喺即係每日來往中港兩地嘅，其實真 係 唔少。 頭先張生講嘅正正係個問題所在，就係呢啲灰色地帶咧。當即係個年假完咗，跟住之後即係停課差唔多完嘅時候咧，呢個係我哋香港政府同埋香港人必須面對嘅情況。 咁問題係幾時會復課咧？嗱，澳門今日啱啱宣布啊，大中小學無限期停課，直至另行通告喎。咁我哋聽一節新聞先。 俄罗斯为防范新型冠状病毒，即日起关闭远东地区边境，并暂停中国国民嘅电子签证。俄罗斯寻日已经采取多项措施防范疫情传入，包括关闭与中国接壤边境嘅陆路交通，直至三月一号来往俄国同埋中国嘅火车服务暂停，只如一条由莫斯科到北京嘅火车线仍然行驶，又会喺未来几日内决定是否暂停俄中两国之间嘅航空交通。另外，又要求喺农历新年假期回国嘅中国留学生喺三月一号之前唔好返回俄罗斯嘅大学上课。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干燥的冬季季候风正影响华南，下午本港各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 40% 以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4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世界花园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咁但系咧，而家狮隧嘅九龙入口都仲系有啲龙尾，有待消散噶，排到去窝打老道近沙福道。 至于红隧方面，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的龙尾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尖沙咀中国客运码头和屯门客运码头都已经是暂时停止跨境渡轮服务。至于上环港澳码头的跨境渡轮服务，亦都会因应实际的情况而调整班次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去第一城、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不要空转汽车引擎，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以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梁荣庄，你讲乜嘢啊？ 系咪想买盆吉过年呢？ 唔系啊，黄桂林、杜文慧， 还是你俾大头钉吉亲啊？ 非也非也，我系想讲，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 香港电台第一台， 梁荣庄、陈淑兰、 林超荣、杜文慧、 黄桂林飙赢， 开心日报，祝大家大吉大利，吉星高照。 大家好，我系林迪康。每间社企都有自己嘅故事。在百年文化旅馆，访客可以了解保育，同时体验活化历史建筑。提倡公平贸易的咖啡室，令地球另一边的人都可以受惠。小小的手工艺工作室，可以将不同族裔连在一起。社企的故事和理念，一直在我们生活之中。社企故事动人，理念代代传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噶。今日评论员系麦嘉俊， 你好。 倾紧咧就系、是、应该我哋嘅关口，行政上有啲咩仲可以做，减少两地人员来往，减少疫情传播的机会呢？咁这个呢大家会比较关心的就是湖北的旅客啦。政府的前两日公布的措施呢，就包括了即是湖北的旅客呢，而家就已经是不入得境了，或者去过湖北的都不得了，咁但是就要自己诚实申报啦。咁根据政府的数字呢，港府呢在截至昨晚呢已经是遣返了接近1600个湖北的旅客，而过去几日呢就有1300个湖北的旅客呢是离境。咁政府就话呢，相信在香港的湖北的旅客呢数目就已经好少。咁而保安局呢昨日就巡查了110间酒店，咁就找出15个湖北旅客。找咗又点呢？冇嘢㗎，你又唔会赶佢走啦。而家政策就唔会话赶佢走，唔会好似澳门咁呢送佢走㗎。咁就只係向佢提供健康建议啦，并且係即係记低咗佢哋嘅联络资料咁样。 我觉得喺呢方面呢，其实即係而家嗰个疫情已经去到一个即係临界点，即係我哋要去抗疫嘅时候防止佢爆发呢。我觉得有一啲即係比较重要啲嘅措施呢，或者係辣，即係头先所讲嘅辣椒，其实係可以考虑嘅。即係因为而家嗰个状况就係你既然你係即係有啲湖北嘅旅客都已經唔俾入境嘅時候，咁如果喺香港裏面揾到一啲湖北嘅旅客喺酒店裏面嘅話，咁即係其實嚟香港嘅本身係一個旅遊嘅一個即係一個即係動作啦，係咪？即係嚟旅遊，咁所以其實即係提早去叫佢哋翻去，其實無論從佢哋自己嘅個人衞生嘅角度啦，社會嗰個嘅衞生角度啦，其實都係有一個正面嘅影響。所以我覺得喺呢方面，政府我覺得應該係積極去考慮一下，可以再做多啲比較 sharp 啲嘅事情，令到即係成件事可以受到控制咯。 嗱，澳門嗰邊咧，唔知係咪阿麥嘉俊所講 sharp 啲嘅，即係可能即係直接啲噶啦，就係咧。澳門直情政府的人員包括警察就是去酒店那裡直接去找湖北人出來就請他走的。如果你說、哎、我不走 唔走嘅時候咧，就送你去而家有間酒店，就專門去隔離呢啲唔想走或者因其他原因走唔到嘅湖北人咧，就繼續喺澳門嘅。嚇嚇，係咪你覺得即香港 呢個的而且確係可以考慮嘅？即係當然，即係除非有啲好特殊嘅原因，即係佢暫時係未走到嘅，咁可以即係而家我哋而家開始都有啲即係隔離嘅地方啦，係咪？咁我唔知道喺個政策上能唔能夠，或者喺一個即係 emergency 嘅方式上面能唔能夠可以做到呢件事？咁但係如果你話係純粹係講緊旅遊嘅話，咁其實就基本上係可以請佢走嘅。即係我唔明點解嘅，其實本身點解唔請佢走？因為本身喺嘅嗰個狀況裏邊，你叫佢隔離喺一笪地方，咁佢本身嚟旅遊嘅，咁佢已經係本身係成個自己嘅原因都已經係冇咗㗎啦，係嘛？佢已經唔可以周圍走，你都唔會想去周圍走。係嘛？咁當然，如果你話 我懷疑咧，係會唔會開始有一啲武漢人咧，其實佢都唔想翻去，或者翻去咧， 咁當然啦，即係可能有機會咁樣嘅狀況啦。咁同埋另外，而家最嚴重嘅係當初疫情初發展嘅時候咧，就話會有一啲比較明顯嘅病徵，係嘛？即係譬如話係發燒啊、咳嗽啊或者其他。咁但係即係去到中段嘅時候，都已經話係其實冇。即係冇明顯嘅一個，即係潛伏期裏面冇明顯嘅特別病徵嘅時候，就算你而家話叫嗰喺香港揾到嘅一啲湖北嘅旅客，叫佢去睇嘅話，其實都好難話即刻可以去確定到佢哋安全，跟住之後可以俾佢繼續留港去做其他嘅任何活動嘅。我諗相信喺成個即係公共嘅衞生關注上面咧，呢個亦都唔係一個理想嘅狀態。咁所以即係非常時期啦，即係而家個個全香港人都基本上係戴口罩啦。咁狀況情況，我哋而家做節目都要戴口罩，你就知道即係而家唔係一個簡單嘅情況。咁我諗如果真係要做到呢啲比較係辣或者比較頭先我講話 sharp 嘅狀態咧，我諗香港人係會理解。 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香港旅遊業賓館聯會主席劉功成啊，劉功成你好啊， 係你好，新年好。 係啊，有關湖北嘅旅客咧，嗱政府就話喺即係琴日咧就巡查咗110间酒店，就揾到15个啦。我想問一下有冇保安局嘅一啲官員話準備會巡查啲賓館啊咁樣？ 政府首先係睇我哋唔起嘅，以為個個都住酒店嘅賓館呢方面佢又唔多理嘅。咁你知道咧，我哋個角度咧，我哋過往同阿林鄭寫信俾佢講咧，叫佢揾保安師 check 下啲無牌啊、Airbnb 啊、民宿等等咧。好多作奸犯科嘅咧，你话你我做贼，我都唔系好明显啦。我扮到靓靓啊，住好靓嘅酒店啊，咁样，即系冇咁起眼啦、啊。我然后去打劫啊，跟住咧，就即系做作奸犯科嘅事。咁如果我而家因为呢个非典呢类咁嘅病咧，咁我落嚟你住酒店，你个个都 accept 我啊，咁我就会跑去住宾馆啊，即系无牌啊、民宿啊嗰啲。躲起上嚟咧，咁你點樣查？ 你係咪都估計有？你係咪估計都有唔少湖北嘅旅客而家係住喺啲賓館或者 Airbnb 裏面咧？ 嗱，我哋唔敢講，譬如我即係咁講啫。而家根本就冇乜客添。如果我係做，我係有呢樣嘢，亦都知道政府注意我哋嘅喺邊度嚟嘅。咁我哋就會即係想辦法，喂，揾啲匿埋嘅地方，你揾我唔到嗰啲地方啦，係嘛？冇可能即係大搖大擺喺酒店。咁跑嚟跑去咁样等你 check 咁。咁而家有冇啲宾馆嘅老板系会话主动报告，话俾政府听，话俾即系保安局听，话有湖北人喺度，有冇咁嘅人咧？ 嗱，你问我管我自己啊，我哋啲宾馆我就即系首先 check 下佢即系身份证啊，咁样啊，问佢边度啊，咁样。咁有啲咧就一嚟一次，跟住又走咗又再嚟吓。咁、你虽然你系目的系或者买水货又好，或者做乜嘢都好。咁我哋都唔建議跑嚟跑去嘅，咁我哋都唔俾佢住嘅，因為你跑嚟跑去，你今日冇感染到啫，後日你會感染到噶嘛。咁你住到我度，咪感染到我哋咧，所以我哋係好小心嘅，即係話我哋即係提醒佢，喂，你唔好住我度咧，你走啦咁樣，因為我亦都唔會 report 俾 police 啊，因為我哋唔知佢係到底得唔有冇發感染或者咁樣。警察都唔知啊嘛， 你知唔？但系你哋会唔会查佢嘅身份系咪嚟自湖北啊？会唔会问佢有冇去过湖北啊？等等嘅咧， 系咯。 嗱，我哋一定查嘅，我哋都赶过几个啦，即系话即系有啲职员都自动自觉，咁你唔好住呢度啦，你成日跑嚟跑去唔知做咩？你而家呢个时间你都唔应该跑嚟跑去啦。 你哋嗰个方式系佢哋，因为佢哋跑嚟跑去又系嚟自湖北，所以就叫佢我哋唔租俾你住啦。但系其实本身佢系话。 我都唔理系咪湖湖北噶啦，呢个疫情咧，分分钟第二个埠都有嘅。 系， 即系我识啲朋友咧，啊，佢住江西啊，咁佢啲都惊封啊，咁样佢咪要跑落深圳啊，即系出唔到嚟噶嘛。而家唔系净系湖北，就系标签佢系有感染噶嘛，其他好多地方都感染到噶嘛。 嗯， 所以变咗我哋觉得啲有可疑嘅跑嚟跑去，我哋都唔啱嘅。第一，况且而家都冇乜生意，即系咁样。 即系业界都相当自觉啦，系嘛？ 系啊，我哋要讲，喂，条命嚟噶嘛，所以变咗我哋真系好注意呢样嘢嘅，即系咁啊，宁愿咪唔做咯，即系咁样，系嘛？ 系咁嗱，而家冇乜生意，到咩地步啊？系 哇，咁你以前即系又话修例嗰件事已经系得最坏都得一成啊，咁样啊，而家就分分钟啊，啲系旧住客嚟嘅啫，变咗 walk in 嘅咧就系非常之少。咁、有啲網上訂嘅呢就睇差唔多5%啊咁樣咁嘅、即係所以生意少之又少啊。 嗯， 其 實你如果就算你話搵去查酒店啊，有冇湖北人，首先我哋認為未必係湖北人。二呢就政府其實即係好簡單㗎嘛，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國內政府佢嘅好 strict 嘅，即係你攞買個電話呢個 number 呢實名嘅。即係你想搵邊個去買油都唔得嘅，你跟住啦，有 record 知道你係喺邊度嚟，去過邊度，坐咩火車嚟，佢根本都有曬記錄㗎啦。咁點解你如果係直接啲想完整啲做呢件事呢，點解唔知係話從呢方面去發展呢？你抽查啊，如果我真係要入去大陸，我都有辦法入㗎嘛，係咪？如果真係有想辦法嚟，佢都有辦法入嚟㗎嘛，所以變咗呢、這个系唔得全面嘅， 即系你意思系咧，就系睇翻佢哋嘅电话记录，知道晒佢哋嘅行踪，去决定俾唔俾佢哋入嚟，咁嘅意思啊，系嘛？ 唔系我哋做唔到呢样嘢，我哋冇咁高科技啊。我话政府应该嗰一啲人入嚟嘅时间咧， 即政府做 check 呢样嘢 ，check 佢个 record， 即系大陆政府俾佢嘅，即系个 permit 入嚟，佢出嚟都要查佢噶嘛。咁佢有个记录，即系佢有晒个人资料啊，住边度啊，咩国籍啊？啊！幾時坐咩高鐵啊？火車嚟噶嘛？所以全部有記錄噶嘛？ 係啊，劉工程啊， 政府應該同佢合作。 嗱，而家有唔少市民嘅聲音都話，喂，有關於封關或者係其他省份嘅人咧，都可能要即係嚴厲啲嘅措施限制佢哋嚟香港啦。你作為旅遊業界點睇啊？ 嗱，我話即係話封關一早封啦，咁而家封咧，我而家都驚驚地，因為你而家走咗兩個咁嘅，走咗嚟四季酒店啊，甚至 hotel 等等啊，咁樣巡嚟巡去啊，我幾時去碰到啲人傳到俾佢？咁我哋出街飲茶或者碰到啲人，有啲好嘅餐廳佢又嚟，我又去飲，咁啊大佬好容易領嘢啦，所以變咗即係話，我認為咧即係當然即係話我哋要 fair 啲啦，即係話你入咗嚟你冇計噶，你咪睇下。如果找到之後，你咪隔離啦，即係諸如此類啦。咁你話全面封關咧，即係我哋咁睇電台咁講啊，或者諸如此類咧，我覺得就過咗時。但係就係、是即係你唔封就好過，就封係好過唔封啦，即係咁解咧。 即係連旅遊業都覺得係即係封好過唔封，都真係相當之嚴峻啦。而家個狀況啊。 好。 咁你冇計，你唔好話賺兩個錢咁樣，你我就即係。随便啲啊，威威去赚钱系嘛，即系咁解。 好，唔该晒刘工成， 唔该晒。 系刘工成系香港旅游业宾馆联会主席。其实你睇翻个感染数字咧，都几得人惊嘅，即系话嗰个增幅咧系 传得好快啦。 系每日你睇翻比较翻前日嗰个公布咧，系增加30% 至40% 有多嘅。咁所以咧，代表住咧每3日。就增加1倍，咁你計翻條數咧，一倍再一倍再一倍咁增加咧，幾何級數咁上咧，係好得人驚嘅嗰個數字。 係啊，其實之前咧，其實某一啲即係醫學嘅權威亦都有講過，即係話好似係梁卓偉咁樣講過，就係、是、如果而家咁嘅速度咧，可能係6日就會就翻倍啦。 而家唔止添， 而家就唔止啦。 你見到而家個數字唔止添。 係啦，咁呢個其實係相當之令人憂心啊。咁同埋即係大家個估計好似即係唔係而家係最高峰嘅，即係可能嚟緊嗰2-3個月咧，去到4-5月嘅時候咧。可能先就係最高峰，咁到時即係我諗呢一場戰役咧，對於香港人或者即係所有全球嚟講咧，都係一個好長嘅戰役嚟嘅。 同埋你睇翻即係有一個數字啦，就係、是日本咧未係包機去武漢去接佢嘅國民嘅， 咁翻到去咧就發現有三個人咧係確診嘅，咁嗰班機咧就206人嘅。嗱，如果你作為一個參考啦，你諗下就係日本人佢喺武漢應該都好小心噶啦，佢哋都好愛清潔噶啦，咁。在206人之中，而家最少有三個已經確診。你計翻個比例咧，喺1100万人嘅武漢咧，成個市嘅話咧，計翻個比例咧係嗱，即係有160000，即係已經感染咗嘅。咁呢個係我計出嚟嘅啫。咁呢個可能已經係低估咗，好低估咗。咁所以你可能即係你可以諗下嗰個疫情嗰、那個。即系而家去到咩地步，都令人系担心， 令人相当担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即系喺好多唔同嘅新闻都讲话，即系有啲人系好怕去医院度去诊症啦。咁所以其实而家官方嘅数字咧，可能永远都系一个最起码嘅数字。 即 系 讲翻武汉啦，就系好多人根本就去唔到医院。 我谂都唔系净系武汉嘅，即系头先就算系刘功成所讲咧，其实即系其实都唔系净系武汉啦。而家讲紧好多人都讲话，其实武汉隔离嘅重庆咧，可能先至系嚟紧最犀利嘅疫区嚟嘅，喺即系可能初春时分嘅时候。咁所以其实而家个整个状况都系，即系而家官方嘅数字公布出嚟咧，我谂大部分人都唔会信话，就系得个每日千零个。我谂起码呢个时候，大家都讲话可能加多一个零，甚至乎两个零咁咪差唔多。咁所以而家嗰个状况，仲需唔需要去讨论太多话？究竟我哋个政策应该点样做咧？个封关嘅措施究竟系要去到几？辣先至系应该咧，我谂即系呢个都刻不容缓噶啦，我亦都系需要去做一啲多啲嘅措施。 到而家咧，香港算系唔知可唔可以讲系好彩啦，就系、是、你见到仲未有人传人啦，基本上睇到啲案例嘅历史，同埋咧而家嗰十个确诊嘅案例都系同武汉有关嘅，咁所以咧同或者湖北啦，咁所以都系直接由嗰、那个疫症嘅园区嗰度即系有关啦，最少咁所以未系人传人嘅时候咧，大家即系都可以都唔可以放松噶啦，但系亦都唔需要话喂好紧张，因为可能跟住唔知道发生咩事。 系啊，一个讨论嘅重点就系在于咧，其实喺成个防疫里边咧，其实由嗰阵时非典型肺炎咁17年前啦讲咧，就系点解当时个防疫咧嘅做法就系去揾一个源头，而两种嘅唔同嘅个病菌咧，其实最重要嗰样嘢系今次个源头好难揾到。咁如果系咁嘅时候咧，咁而家再暂时未出现头先欧嘉良所讲人传人嘅情况咧，其实 喺香港 系万幸嚟嘅。其实喺香港嚟讲，咁所以 地方已经有啦。 系啦，但系咧，大家一明白就是、一去到如果系本地自己内部人传人咧，咁就好夸张噶啦。咁所以点解头先即系我都好少话会好赞成即系、就是、一 cut 嘅话好 sharp 去做，但系喺今次呢件事里边咧，如果正正系因为而家未有一个本土人传人嘅情况咧，就更加应该系对于喺即系内地嚟香港嘅人口上面。在无论不同的一些原因其实实施的管制或者预防的措施一定是要非常之 sharp 才行。 好，大家有什么意见呢，打电话来1872311一起倾下。电话里面有赵小姐。 你好赵小姐。 你好。 是你好。我想讲回的我的公司，我是做文职的，我是做银行的。 是。 就其实是这样的。我的银行呢就其实没有遵照到政府的呼吁。就即係冇需要嘅同事咧，就留喺屋企咁樣噶。咁但係成日都唔緊要嘅，不過尋日發生咗件事，就我原來有同事咧喺過年前咧就翻過大陸嘅。咁但係咧就佢尋日都有翻工啦，咁今日就跟即係公司就尋晚突然間就話需要隔離啦，咁就隔離咗啦。 嗯， 咁而我 你嘅意思係自我隔離係咪啊？即係佢哋即係遵照翻公司， 咁因為唔知其實有冇事噶嘛。 係。 咁但係咧，就其實我哋啲老闆就即係好黃金大隻嘅。佢話俾我聽咧，就係佢已經咧就係唔係按照呢一個政府嘅標準。咁因為政府標準咧，其實係去到湖北、武漢嗰啲先需要隔離嘅啫。 係。 咁咧，佢係廣東省嘅，其實就係唔需要隔離嘅。咁佢做多咗噶啦，已經。 O K， 哦，你嘅所謂唔係跟政府嘅標準係做多咗，係嘛？ 係啦，即係政府標，佢話政府標準係應該係武漢嗰啲先需要隔離嘅啫。 係武漢湖北。 咁佢係廣東省係唔需要隔離嘅。 係。 咁我好多謝公司咯，係啊，終於就即係星期五就翻咗，今日都隔離咗啦，咁樣。咁但我想講咧，就係話。市面咁缺乏口罩咧，其實有好大部分咧，好似我哋呢啲，其實本身如果我哋可以好似政府嘅公務員咁咧， 可能我唔需要翻工嘅，咁我就唔需要用嗰 減少用口罩啦。 係啦，我就唔需要搶嗰個口罩。 冇錯，嗯， 係啦。咁我尋日搭的士，其實啲嗰啲小司機佢話我都搶唔到，咁佢就好偉大咁樣咧，就唔戴口罩去服侍，即係服務我哋即係大眾啦咁樣。咁我都整咗兩個俾佢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好危險咯， 當然啦， 可能係播菌嘅傳染咯。 冇錯啦，佢接觸咁多人， 係啊，佢接觸 佢最係最需要戴口罩嗰個。 係啊， 仲有就係話，我想話而家好多大廈公司又話有誒一啲防禦嘅措施啦，譬如會探熱啦嚇。咁我就遇過一啲咧，就係探熱針都唔適用嘅食蕉啦。咁結果咧就係。即係其實嗰、那個佢唔適用嘅，咁成招咧其實就冇得到嘅，咁然之後所有嘅入去大嗰棟大樓嘅人咧已經入曬去啦，咁樣咁樣咯，係。 明白。咁啊，快啲學習啦，大家都。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話第一就真係要真正嘅封關啦，第二我諗。遲早都要做噶啦，不如政府早啲做啦，好唔好？我大家留喺屋企14日。 好。 係嘛？必須要嘅先出去啦。咁其實股市可以少炒嘅啫。 系电脑搞掂晒噶啦， 系啦系啦，股市可以照炒，咁其实外汇一样可以照买卖嘅。 系啊，所以银行嘅员工其实真系喺屋企做嘢啱。好多谢晒赵小姐嘅意见啦，多谢晒。 西杰，你睇 吓咩嚟嘅瑞文？ 系史提芬州俾我嘅太阳能电筒啊，劲咧！ 咪玩啊你！今个星期我正正就揾嚟咗低碳上创方嘅庄陈友同埋麦永开，讲下呢个太阳能嘅关怀计划。 而我就请嚟社企绿想成真嘅苏子伦，讲下点样将啲竹升级再造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咁喺封唔封關嘅問題上咧，亦都牽引到另一個重大問題啦，就係、是公立醫院咧有好多嘅員工啦，包括護士啦，咁最近幾日咧都喺度醖釀緊，就話要罷工嘅。咁、其實而家咧已經係呢兩日啦嚇，就有公立醫院3間醫院咧有90個護士已經係集體請病假，咁佢哋。請病假或者係參與工業行動嘅原因咧，就係要求咧係要政府咧就唔該你咧就快啲全面關閉所有中國客入境通道。咁佢哋認為咧就係話，即係唔好將醫護嘅性命咧就賠作政府嘅無能同埋政治籌碼。啊，呢個就係佢哋認為咧就係唔封關咧繼續放一啲旅客過嚟，而佢哋好多人咧係。當他們有病的時候，他們不聽指示，亦都不如實申報，是危害到醫護的健康。他們認為這樣的不阻止疫症在香港蔓延，不封關的話，醫療系統，香港的醫療系統是沒辦法承擔。点睇 呢？呢个一个非常之难答嘅问题啊！即系其实两边咧一直都有好多嘅讨论咧，就在于即系究竟应唔应该去以罢工嘅形式去向政府施加压力，令到佢即系做头先我哋一直所讲话要 sharp 啲嘅辣椒，去做到封关呢一样嘢。因为实际上嚟讲，系好显然咧，即系唔相信政府或者对政府有好多意见，亦都对成个即系健康好关注嘅医护人员咧，其实会觉得点解要将条命赔俾政府咧咁样？但系实际上亦都即系讲紧喺个医，即系喺作为一个医护人员嘅本身嗰个专业操守里边，究竟系咪喺呢个时候最关键嘅时候就要做呢一件事情咧，系相当之具争议性。 好啦，一阵翻嚟继续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 本港至今录得1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涉及三对年老的夫妇。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新增确诊的一对武汉夫妇不合作，未能了解到两人入院之前曾经前往过什么地方。中心已向两人入住的酒店和在港的湖北省人士提供健康资讯，但表示不能够强制任何人看医生。另外，医管局表示，早前接触过确诊患者的三名医护人员，其中两名威尔斯医院的医护人员化验结果呈阴性。至于玛丽医院的一名医护人员，相信今晚会有化验结果。三人目前仍然留院，情况稳定。有大型个人护理用品连锁店预告今日有口罩发售，各区分店外有市民大排长龙轮候，每间分店只是提供大约20盒口罩，引起部分市民不满，有人拍打和用脚踢店铺的闸门，并用粗口指骂职员。有市民表示凌晨三点已经到场排队，有市民批评政府没有提供协助，令到市民要抢购口罩。亦有连锁药妆店朝早预告会有大约2000盒口罩在其中四间分店售卖，在旺角弥敦道的分店中午12点前已经派出500个丑号。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说，特区政府在全球购买口罩已经买了500万个，另外亦有2400万个口罩将会运送到香港零售市场，而惩教署亦会24小时运作，将每月的口罩生产量由110万个上升至180万个，并会探讨增加生产线。他说，过去一段时间香港的主要口罩供应是来自内地，而由於疫情，全球口罩供應都短缺，導致價格上漲，應用情況嚴峻。政府會以風險為本，優先將口罩分配給醫院、執法部門和院舍等。張建宗又澄清，有謠言指政府囤積大量口罩轉送內地，他說這個說法並沒有事實根據，強調市民的健康是首要考慮。政府宣布，澳门政府宣布所有学校复课时间进一步延迟，正式的复课安排将于复课前一星期公布。当局早前已经决定学校延期至2月10号或之后复课。澳门政府说，有关决定是为了保障学生和教职员的健康，避免人群聚集，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另外，2月2号会有第二轮的口罩供应。澳门至今有7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今日新增2宗怀疑个案，其中一人是镜湖医院的51岁女护士，她曾经接触已确诊的病人。另一名怀疑患者是36岁湖北男子，较早前已入住黑沙青年旅社隔离。澳门政府今日起租用皇庭海景酒店，安排在澳门未有病征的湖北旅客入住。当局说，皇庭海景酒店有298间房间，目前有36人入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寒冷，市区最低气温约12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稍后转吹东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气温回升，云量增多。现时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3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信号都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离家交通大致正常，咁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咧交通都系暂时畅顺。咁之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嘅天乐里因为有道路工程，而家由天乐里前往轩尼诗道东行同埋马斯道嘅快线咧都系临时封闭噶。 咁另外提提大家咧，高鐵香港段同埋城際直通車嘅所有班次咧都係全面暫停。而家高鐵嘅西九龍站咧係暫時關閉，三條往來西九站嘅巴士路線 W1、W2 同埋 W3 咧都係暫停運作。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車公廟路、車公廟去第一城。最後，道路安全議會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燈號指示橫過馬路，最高罰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贵州水族的小朋友新年不斗利是的，而是好像我们万圣节咁，逐家逐户问大人拎糖，拎得越多福气越多。而瑶族的小朋友呢，正月十五就要出街执柴，因为普通话柴同财同音，可以寓意钱财同天财。我是张凤平，祝大家平平安安，时时安康。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祝你鼠年想点就点，欢颜常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护士咧系会话系会准备罢工啦，罢工嘅原因咧就系、是。佢哋認為咧，而家政府啊又唔全面關閉啦，等同咧就係政府請客就醫護埋單啊！嗱，佢哋嘅講法即係醫護埋單係醫護用佢條命嚟埋單，咁、所以咧佢哋為咗要政府全面封關，佢哋話咧係準備有工業行動嘅，係會有可能係罷工嘅。 咁好似即係喺呢幾日嚟講，都已經頭先喺個即係廣告之前呢都已經講過話有90個即係醫護人員呢就其實已經用唔同嘅理由去請病假。 請病假 去做呢樣嘢。咁但係即係實際嘅真正罷工嗰個影響呢就相信會大得多。因為喺而家即係個疫情就已經開始去到即係白熱化階段嘅時候呢，即係如果喺一個公營私營嗰個市場都好啦，即係喺啲最前線嘅醫護人員，如果呢一刻是即系去决定罢工嘅时候咧，相信对成个嘅抗疫嘅工作咧系有好大嘅影响。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医护人员都系人嚟嘅。咁啊，即系喺嗰个情况之下，如果佢哋有好大嘅忧虑，去即系喺前线工作嘅时候，亦都系仲影响紧生命咧。其实即系佢哋而家呢个状况咧，政府系需要去尽快去正視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咁而家佢哋嘅要求同埋同政府之間去諗嘅嘢，究竟即係差距有幾遠呢？咁我諗即係真要問翻當我哋嘅醫護人員係點諗。 我哋就問翻醫管局員工陣線嘅副主席羅卓耀。羅卓耀你好， 你好羅卓耀， 你好你好你好。 不如咁講啊，你哋嘅要求會係乜嘢？ 其實我哋其實有五個訴求嘅，暫時嚟講。咁就因為其實而家情況都日日改變緊，亦都政府有啲嘢有啲回應咗咁樣啦。咁就首先我哋會2月1日再 finalize 嗰五個訴求嘅。咁但係而家暫時咧就第一個訴求就係要求佢全面封關啦。咁而家政府其實係做咗一半又唔做一半嘅，佢就係話有即係 50% 嘅自由行佢停咗 ，20% 旅行團停咗，咁仲有20%嘅所謂探親同埋。商務佢冇停到，咁其實我哋認為要基本上就全面封噶啦，所有不必要嘅探訪嘅即係落嚟香港都唔應該有，就即係其實如果係其他嗰啲，譬如真係即係親人上照顧上有問題嗰啲咧，就 case by case 處理咁樣啦嚇。咁就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是我哋原本係公開咗嘅咧，就係呼籲全港即係叫政叫醫管局叫政府。呼籲全港戴口罩咁樣啦嚇，咁就而呢一個其實我諗政府而家係有少少改變嘅，因為之前佢係 無稽到叫啊衛生署署長就話都唔使頂戴㗎啦咁樣講到。咁啊呢個可能我哋之後會有作少少嘅轉變，因為其實而家個問題唔係唔呼籲你戴，係全個香港都冇貨俾你戴。咁所以就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咁啊第三四五其實係對醫管局方面講嘅，主要係第一樣嘢呢就係、是、講緊呢個究竟呢個隔離病房嘅設施夠唔夠啦。即係希望佢去處理呢個問題呢。咁啊第四個訴求呢就係、是、講緊啲工作環境安全問題。因為其實有啲 case 就見到其實係有啲病人係主動即係扯嗰啲醫護人員口罩又有啊，即係唔肯受隔離逃走啊又有。跟住即係佢醫管局點樣保障返員工個工作環境嘅安全呢咁樣。呢、個第五樣嘢呢就係、是、講緊其實對於去入嗰啲 dirty team 嘅同事或者係做隔離病房或者高風險位置嘅同事會唔會有啲返啲保障咁樣呢？ 你覺得而家嘅嗱，而家有幾多人會響應呢？你初步之前講過有3200人會響應，係咩意思啊？ 而家係有4600個，四千六個，咁大概係 5% 多啲嘅 醫護人員， 係啦，咁樣。 佢哋係響應乜嘢？罷工定係乜嘢？ 罷工、那個罷工行動咧，其實就係分開五天嘅，有五天嘅，咁啊分開兩個階段。咁就第一個階段就係行一個打風嘅計劃，簡單啲講就係一啲即係平時打風你唔需要翻工嘅同事咧，會喺第一日就罷工。咁就其實呢一個罷工咧，就應該唔會影響一啲緊急服務嘅，因為平時打風呢樣依照運作噶嘛。咁所以呢個第一樣嘢啦。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政府都唔回應嘅話咧、或者係 HA 都唔回應嘅話咧，其實我哋個工業行動會進入第二個階段。第二個階段就係所有嘅員工都罷到，都會呼籲去罷，即係都要呼籲我哋嘅會員去罷工咁樣啦。咁呢個就會有機會影響到啲緊急服務㗎啦。 咁好多人都會覺得醫護嘅天職就係要救人啦，你哋喺而家緊急關頭就話要罷工，其實等同係一個逃兵。點睇？ 我諗嗰個重點係在於其實呢個疫症嚟講呢係一個即系，如果你政府能够做足防疫措施底下，都无可避免地社区爆发咧，呢个系一个天灾啦。咁但系而家其实系一个人祸嚟嘅，点解咁讲咧？就系、是、政府你唔做好防疫工作，就叫医护人员去抗疫。然后如果真系有爆发，就系、是、如果系因为你做唔好防疫工作嘅话咧，即系要我哋其实叫政府做一样嘢，就叫尽人事听天命啊嘛。即係有少少叫做係，即係你連呢啲嘢都唔做足嘅時候，你又叫前線嘅醫護去送死，其實大家同事個心裏面就會好憤怒，點解要咁樣去做咯？咁同埋其實即係你話呢個緊急嘅關頭上面係點樣？其實可能到時情況有變，譬如可能真係有社區爆發，可能我哋都會要因應呢個情況，因為到時即係。如果再有一個好大規模罷工出現就話死嘅會係香港人，咁我哋就即係可能要再做一個評估，係咪需要繼續去發動？但係而家呢個階段就係當個即係仲未出現本地人傳人啦，亦都係即係封關嘅工作仍然係即係應該要做嘅時候，咁點解唔政府唔做呢？咁樣即係呢一個係我諗我哋同事最關注嘅地方咯、 有兩個問題想再問嘅。第一個咧就係講緊我哋成日都講啦，叫預防勝於治療啦。頭先你講咧就係話喺即係真係要出到人傳人啦，即係個生命影響到香港人嘅時候咧，咁你哋咧就會同香港人同行，會出翻嚟嘅。咁但係即係到時即係如果真係有一個本地嘅人傳人情況咧，即係可能個情況已經太遲嘅。即係點解話要去防疫啊，或者係去即係去打呢場仗咧？其實所有嘅人都係最關注嘅就係唔好俾佢喺社區有爆發啊嘛。咁呢樣嘢頭先即係你亦都有講到啦，就係話其實你哋而家個罷工咧，就唔係去影響到佢哋即係最前線或者係最緊急嘅嗰啲醫療系統嘅。咁但係亦都係咧，即係其實同政府。 应该系两个阶段嘅，我谂可能有啲，就系、是、第一个阶段系可能系即系讲紧第一日嗰日咧，其实就系一个真系未必影响到紧急服务嘅，但系第二个阶段当、即系我哋唔希望，其实两个罢工，两个阶段嘅罢工都唔希望发动嘅，希望即系譬如我已经有 幾千人嘅時候，政府就即刻要去回應呢啲，因為點解呢？其實大家都我諗唔想見到呢啲畫面出現嘅， 係 有係啦。 但係依個狀況咧，就我諗嗱、其實頭先講話盡人事聽天命啦。其實第二個問題咧，本身就係講緊喺你哋眼中。咩叫做盡人事啦？因為其實本身即係你都見到而家其實無論政府啦，即係佢做得好與冇咧，你見到即係佢哋自己係有一啲嘢係做緊。咁但係所謂嘅盡人事嘅時候，即係譬如話頭先你講嗰五個訴求裏面有一啲話亦都係而家個狀況裏面咧係有變嘅，喺客觀情況上，譬如話而家冇即係口罩供應啦。咁但係有一啲咧就係譬如話你希望醫管局嗰邊咧。是会做多一些关注的措施保障你们的安全。那在等他们去讲的时候你们会不会跟观众都去分享一下即是在你们眼中什么叫做是保障到你们安全的措施呢 其实即那些对于隔离病房同事的支援呢其实包括什么东西呢就是讲即是有没有一些的即住宿可以提供是即医院宿房那方面、啊。究竟够唔够？可唔可以令到同事安心工作、自我隔离、无谓惹到自己嘅屋企人啦？呢个系一个，其实而家其实就医管局都讲到明，佢唔够。 系 咁唔， 但系佢话揾紧又揾多咗啲噶啦嘛，啱啱又话， 咁 已经有翻200多个系嘛？我冇睇错嘅话， 咩、啊、其实我谂系要去佢要去处理嘅东西啦。咁同埋佢讲嘅话唔够，佢用啲咩嚟补救咧？就话咩俾5%。租金即系租住宿嘅津贴俾你啊嘛，咁、但系喂，其实呢个有一个大问号嚟嘅，你如果个同事出去租地方住，咁系咪变相如果个同事万一咁不幸中招，咁嗰栋楼又点搞呢即系嗰个地方又点搞呢呢、這个系咪医管局去负责呢即系呢个我谂大家要去谂， 即系好多嘢都有欠妥当啦吓。 即系而家讲紧就系你翻完 dirty team 之后，要自我隔离又好，或者要安全啲嘅地方住，唔好影响家人嘅时候，点样安排啦？咁呢个都仲系谂紧嘅啦。而家医管局系嘛？ 系啦，咁啊，另外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就系、是、其实而家嗰啲所谓嘅保护衣物，究竟足唔足够？即系譬如话，除咗啲高风险嘅位置，譬如讲紧隔离病房、急症室。同埋深切治療部之外，其實當可能有一啲社區嘅爆發咁不幸發生嘅時候，其實啲普通嘅病房嘅應該範圍都可能有啲隱性 case 出現嘅、哦。咁究竟嗰啲保護衣物夠唔夠咧？以我所知，而家咧就得嗰啲高危嘅地方咧係有即係嗰個 level 3嘅衣物出現嘅啫。如果係喺普通病房係冇嘅，咁其實即係呢一啲會唔會係醫管局將來又係要去？处理嘅东西咧， 我想问下阿罗卓耀，咁嗱，我亦都听到有啲声音就话，嗱，你啲诉求咧都好合理啊，咁你咪同医管局倾咯，咁你唔需要威胁话罢工噶，点睇咧？ 喂，其实咁嘅，我哋见到个状态咧就系、是，喂，我哋其实一个好重要嘅信息就系要防疫胜于抗疫啊嘛，咁而系嗰个重点就系要政府叫医管局去施压于政府去封关啊嘛呢样嘢。咁、而呢样嘢其实你会见到其实点解我諗讲呢样嘢要有一啲背景嘅状态嘅就係讲緊呢半年嚟政府用緊啲咩态度去应付民间所提出嘅诉求呢其实就係、是、我其实发过声明啦我哋係做过好即係、发过声明希望佢回应而佢唔回应而先会有呢啲情况即係有公益行动呢个想法提出啦即係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就係、是其实你见到佢嗰啲咪游行请愿合法示威佢完全唔会理你嘅呢、這个政府系。咁即其实点解会咁样呢咁、我諗系即你諗下系咪某部分程度真系一个政府上面嘅责任囉。呢、這个因为其实因为个状态就系佢根本就唔会对你一啲好即相对温和表达嘅手段有任何嘅回应嘅。其实咁样导致呢个局面同埋个问题就系话、喂你政府其实喺防疫上面应该做一个领导嘅角色㗎嘛。当然2003年佢都系有好多好快弹啲数字出嚟啦。喂而家仲差过2003年咁多 uncertainty。但系而家系调返转要我哋做前线嘅士兵教返你司令点做喎仲要系踢一下喐一下。 今日见到呢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呢就去写咗佢有个网志啦佢当中就提到呢就为咗稳定民心政府应该采取果断措施进一步减少中港两地人流喎咁亦都话似乎系 非常之體恤你哋嘅處境啦，就話即係都要明白，即係你哋可能都要為咗家人嘅安全啊、健康啊，都好理解同事嘅擔憂啊。你覺得范鴻齡係咪同你哋站在同一陣線啊？ 我諗咧，我哋嘅訴求好清楚啊，係要醫管局公開發聲明，要求政府全面封關。 嗯。 我諗主席都好清楚，我哋係好公開咁講，咁就唔好用一啲即係所謂叫你減少下少少人流嘅手段就算啦咁樣，因為其實要全面堵截，講真，你嗰 70% 冇咗，以初一為例，就有11萬人落嚟香港啊嘛，咁11萬人落嚟香港，咁你剩翻兩三成，即係仲有兩三萬啦，哇！嗰度講緊計有條數好襟計嘅喎，十日就20-30萬嘅咯，咁嗰度啲人。如果是帶菌的，那怎麼搞呢？我想政府真的要想方法，還有醫管局要著力去施壓，就不是說說一下就算這樣咯。 好，麻煩你羅卓耀。羅卓耀是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副主席。聽完之後覺得怎麼樣 呢？這是一個，即是我想剛才都有講到，就是其實過去那半年來，就是政府和市民之間的關係，就是無可避免地，即係我哋聽到嘅係即係對政府嘅不信任，或者個弱勢政府，其實喺即係而家呢個即係抗疫嘅工作已經去到民生階段咧，即係有幾咁跛腳鴨。咁我自己個人覺得係好可惜嘅，因為頭先即係個分享裏邊，你話冇政治嘅考慮咧，即係我覺得係比較難嘅。即係我的而且確見到有一啲政治嘅一啲後遺症喺度，就係佢對政府唔信任，亦都會覺得就係喺咁嘅傾唔埋攬嘅情況之下咧。好快就會係用到即係罷工啊，或者啲比較強硬嘅手段，因為覺得時間冇多，政府同我嘅之間個關係同埋個鴻溝咁遠咧，咁其實都唔需要再用啲乜嘢對話嘅形式去講啊，直接就上台去傾啦，咁樣即係擺出嚟嘥冷咁樣去做。咁但係依樣嘢的而且確係一個即係非常之險嘅一步棋嚟嘅，因為實際上嚟講，而家講緊嘅你話之前係一個政治嘅爭拗，其實所謂即係就算用到以往嘅暴力嚟講咧，都唔係真係有。一啲即係同人命直接有關係嘅事情，即係最多話破壞死物啦，係咪啊？咁樣講，咁但係而家個狀況其實就唔係，而家絕對係一個人命有關嘅一個決策嚟嘅。咁所以喺醫護嗰方面嚟講，其實依樣嘢對於過去半年嗰個同政府之間嘅關係啊，或者即係公共衛生上面大家持嘅態度同埋嗰個緊守嘅係有啲咩方，即係有啲乜嘢即係嗰個鴻溝喺邊度，要點樣去 resolve 咧？係咪用一個即係罷工嘅狀況解決咧？即係我自己係做對一個依樣嘢相當之保留啦。當然， 我聽到剛才阿羅卓耀所講啦，我聽佢嘅語氣或者講法都係講緊，如果有人傳人嘅話咧，其實佢哋都會全力投入工作嘅。 嚇！但係嗰陣時就會太遲啦。當然，同埋我亦都我希望就係即係將參加即係醖釀罷工嘅一啲工會，即係醫護工會啦。即係我明白佢哋對即係自己嗰、那個即係。生命上的關注，一的而且確都係同佢哋自己的生命有關嘅。咁所以咧，即係頭先我喺個問問題裏邊，我亦都有好清楚咁去問到、就是，就係如果當時間大家無多嘅時候咧，咁就唔好大家繼續猜兩板啦。即係咁樣要去白講得好清楚，究竟有邊啲嘢係佢哋接受嘅？如果真係政府做得到咧，就收貨。咁但係譬如話全面封關呢樣嘢，實際上個可行性咧，我諗無論立法會議員啦，即係泛民建制或者其他都好啦，其實都有討論過一啲實行上面嘅難處。咁諗呢方面咧，醫護上面要小心啲，唔好將政治凌駕於所有嘢。 好嗱，電話裏邊有香港護士總工會會長蘇兆娟嘅，蘇兆娟你好啊， 你好歐生， 係啦嗱，部分嘅即係護士醫護都覺得話要政府再唔做嘢就罷工啦，再唔封關會有可能有工業行動啦。咁你哋嘅工會點睇？ 首先咧，我想強調一下先，我哋應該咧就係客觀公道啲去睇，去講。我了解到咧，有一啲護士咧，的確係真係病嘅。而家就唔好隨便冤枉佢哋。再講咧，我亦都有聽聞咧，喺呢兩日除咗護士之外咧，亦都有啲醫生同埋其他醫院嘅員工咧係請病假。咁所以我都希望社會大眾咧係能夠理解體諒醫護人員咧。你頭先都有提到啦，喺而家呢個咁高危緊張嘅工作壓力之下，同埋咁擠迫嘅病房嘅環境之下，又要長時間工作咧，加上而家又係流感高峰期。所知大家都知啦，美國話有流感都死咗幾千人啦，係咪？人呢就唔係鐵打嘅，醫護人員呢有病亦都係唔出奇嘅。咁所以希望社會大眾呢就唔好不分青紅皂白呢咁去指責呢啲護士。當然啦，今次呢一 因為我哋都聽到睇到有一啲團體咧就好高調，就話以罷工咧就作為要挟嘅手段。咁的確咧，亦都有醫護人員咧公開表示會響應嘅。 嗯。 但睇嚟咧，佢哋又唔敢真係罷工。 嗯。 當然係擔心扣薪啦，或者甚至要解僱啦嚇。咁咁啱同一個時間咧，又有咁多人請病假咧。咁亦都在所難免咧，就俾人質疑咧，係有醫護人員咧係有心響全港防疫啊重要嘅關頭啊做逃兵，因而咧就係惹起咗輿論嘅譁然啦。市民咧亦都有反感，呢啲咧係唔出奇嘅。 嗯嗯。 咁其實據我所知咧，所謂咁樣嘅罷工咧，業界咧都有好大嘅分歧。 嗯。 咁有好多護士同我哋講咧，佢哋都係唔同意，亦都表面唔會跟循呢啲罷工嘅。咁因為咧，亦都擔心影響咗護士嘅專業道德啊、神聖形象。咁有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咧，就係、是、其實香港而家咧，正正係面對咧係極需要大家咧加緊防控呢、這個疫情嘅關鍵時刻。咁事實上咧，亦都有人咧。就是特登提早消假，本来是放緊假的呢種。 蘇小姐，我哋時間無多，我想問你，嗱咁你贊唔贊成？ 我講多幾句啦。 唔好啦，唔好啦，我哋得翻三分鐘啫。我想問你，咁對於佢哋要求話封關封多啲，或者全面封關，你點睇咧？因為佢哋就係覺得而家係放緊啲人落嚟咧，係危害緊護士嘅生命啊嘛。 嗱，我諗咧，係咪封關咧？我哋會咧就持一個開放嘅態度啊。一切咧，其實都應該視乎防控嗰個疫情嘅實際嘅需要。咁咧，應該咧係根據個疫情，就唔係跟情緒。決定咧，亦都係科學，就唔係政治嘅。咁為咗減少呢啲影響咧，咁所以咧，我哋覺得應該秉持咧係非政治化嘅大原則。咁應亦都唔好咧，係含有一啲俾人誤會咧，話直指宣揚反中啊、仇中啊、去中，甚至講 明白嘅。我諗冇人係想而家依刻係講政治，但係個狀況係我想知咧，就係喺你頭先講科學嗰個狀況裏邊，你喺覺得喺咩情況個科學嘅數據或者係科學嘅證明俾你睇到嘅情況之下，你會支持封關與唔封關嘅一個狀況。 呢樣嘢咧，我相信咧應該係由特區政府咧就會同一啲相關嘅專家係要作一個前瞻性嘅全面嘅衡量去決定，亦都唔應該係草草決定嘅。咁應該咧係通盤考慮啦、策劃啦、部署。 你覺得係點啊？你覺得係點啊？ 都充分理解去尊重呢樣嘢咯。嚇、哦，咁、我諗咧呢、這個我頭先講咗係一個即係開放，我哋應該咧就唔好為咗個防控疫情嘅工作咧，就再添繁添亂啦，亦都唔好。 我想問下你，咁你嘅意見係點啊？你嘅意見係點啊？ 我覺得咧，而家大家應該咧，即係好似我哋琴日嘅新聞稿話咧，應該咧就係呼籲全社會全港市民咧就以防疫大局為重，就共同咧就係發揮嗰個同舟共濟啊，克盡己職嘅精神，就唔好論乜嘢政治嘅立場，應該大家咧就係攜手合作。咁經過我哋大家個共同努力咧，應希望咧就係盡早消滅嗰個疫情咯。 你而家個講法就係話要消滅疫情咧，咁你唔俾內地人入嚟咧，就會大家嘅風險少好多啊嘛。 嗱，但係咧，其實亦都唔係話完全係可以去禁止內地嘅居民嚟香港嘅，因為咧， 你覺得應該禁止用咩態度或者用啲乜嘢嘅條件去禁 咧？有一啲相關嘅專家啦，就俾我哋去做個決定啦，就應該好啲嘅。 好多謝你，多謝你意見，蘇兆娟，唔該曬。蘇兆娟係香港護士總工會嘅會長，唔好牽涉政治。 啊，咁啊，好顯然即係蘇兆娟嘅方式咧，就係即係緊跟大局啦，即係譬如話政府啊，醫管局要做咩，咁佢哋會照跟嘅，因為佢會覺得即係嗰邊咧應該有一個全盤嘅考慮。咁我諗即係如果即係個個都好似佢咁諗嘅話咧，亦都唔會有阿羅卓耀佢哋即係咁關心，即係點解話要用到去罷工呢個階段？咁我諗即係實際上嚟講，好顯然而家即係點解我哋今日成晚都要講緊呢樣嘢，就係、是、政府而家個狀態係解決唔到市民嘅憂慮啊嘛。咁所以我諗喺即係喺護士啊醫護裏邊啊，我哋唔係叫用一個真實嘅一個。一定用行動嚟代表佢哋嘅聲音，但我諗頭先阿歐嘉倫都不斷問佢，究竟係佢哋嘅方式係點？因為我哋都尊重大家嘅專業意見啊嘛，係嘛？即係如果做咗護士咁耐，都應該有啦。咁所以希望佢可以講多啲咯。 好啦，咁今日我哋時間 节目时间到啦，唔该晒麦家俊。